早晨啊，6:09嘅时间，各位听众你哋好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当然咧继续咧都会有白元路喺度陪住你哋先啦，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嚟嘅，嚟到2020年嘅11月26号。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室外气温咧就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啦，都系天晴，日间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咁啊比寻日嘅最高嘅气温啊上升咗少少啊，咁啊去到28度。咁啊，如果真系而家未知道啦，咁啊转头如果即系睇下出边咧，会唔会真系蓝天白云啊？如果连一嚿云都冇咧，哎呀，可能真系日头嘅时候太阳白白出翻嚟啊！晒一晒嗰个感觉咧，又完全不一样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一个星期咧，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又系见到啊家乡嘅时候，可以咧就系大家提起精神啊，准备好咧就系继续努力工作啊，完成埋今日同埋明天咧，咁啊我哋又系有一啲叫做休息嘅时间，可以俾大家喺星期六日咧就放松一下，插下电咁样。香港人咧都要成日插电先得噶，成日掹得太紧咧，一条橡筋嘅话咧就好难俾佢有弹性，冇弹性嘅橡筋咧就容易断，而且咧即系仲缺乏呢一个嘅叫做柔韧度嘅话咧，对自己嘅健康咧都唔好嘛，系咪？加油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生活我哋要带着一点甜。所谓带有嘅一点甜系咩意思呢？无论系几咁辛苦嘅时候，我哋咧都要谂一谂啊，我哋呢一件嘅工作目的系为咗啲乜嘢？我哋呢件工作背后啊，我哋又有啲乜嘢？我哋叫做甜头可以俾翻自己呢？当我哋辛苦过后啊，付出我哋又想得到啲乜嘢呢？甜头啊，所谓嘅甜头可以系我哋嘅目标。这个甜头亦都好似市侩啲咁讲，系咪就代表我哋嘅金钱呢？甜头可以系你家人嘅一个笑容，甜头啊可以系你情侣揽住你 kiss 一啖。所谓的甜头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生命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当集合了很多的甜头之后，你的目标就可以达成。我们的工作背后，在我们努力学习的背后，我们都要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令到我们内心有一点甜的感觉。当你做完一件事情，有些什么是令到你觉得咦挺舒服的，几甜蜜嗰个感觉，其实你谂一谂，明白咗佢，你就会知道原来你自己喺努力背后所付出嘅系为咗啲乜嘢噶啦。早嘅时间，如果你未谂到你嗰啲甜系啲乜嘢，一 step 住呢个甜先啦。呢个黎明，小家人就麻麻地。 Rockin' to the rhythm of love. 够刺激加创意，太多细致要跟我试。 黎明一首歌，歌讲喺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咁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咁啊，继续收听紧啊，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又揭一揭先。我发现咧，啊呢一、這个咧就嚟自审计处嗰度噶。啊，佢哋发现啊，现时康文署辖下17个科学相关嘅博物馆嘅常设展览入边咧，有10个已经展出超过15至29年。哦，我明嘅，明嘅，明嘅。好多香港人咧，经常都会去呢一类型嘅叫做科学相关嘅博物馆啦。去一啲常設展覽館入面嘅時候呢，啊好似我細個去嘅時候同我大過咗之後去呢，發覺咦呀入面都好似差唔多咁嘅。的而且確某程度上純粹以個人觀感而言呢，啊容易會覺得啊以前細個睇過而家又睇，除咗係有一種叫做溫故知新或者係搵返童年回憶之外呢，又好似冇乜特別大嘅裨益喎。好啦，再睇翻報道點講啦。咁佢哋話到，另外13間嘅其他博物館嘅32個常設嘅叫做展區當中啦，更加有7個常設展覽超出個展出時期啊，超過20至33年。咁但係目前咧就僅僅係得8個咧係正在進行一啲叫做改善嘅工作。另外啊，截至到上年年底，咁啊，本港各个嘅博物馆总共咧有159万件嘅珍藏品，咁啊，但系部分博物馆嘅珍藏入册嘅进度咧就缓慢啊，例如佢哋举例噶，香港文化博物馆同埋香港电影资料馆，分别咧有24000个，同埋咧就69万件嘅珍藏品咧就等候咧就系登记入册噶，咁啊，当中分别咧就系5% 以及咧就系66% 系喺最少10年之前咧就系搜集嘅，咁所以即系10年之前啊揾咗件嘢翻嚟啦，到而家咧都仲未登记成功咁样。审计处咧就建议啊馆方咧就尽快完成藏品入册工作，咁啊并且适时咧就改善常设嘅展览，以及咧就加快啊揾一啲嘅地方放一啲捐赠嘅赠品。咁康文署咧都有讲到噶，佢哋话都表示咧就系同意相关嘅建议嘅。如果你去到一个嘅展览馆，我哋都明白咧，一个嘅展览馆、一个展览厅啊，常设嗰啲咧，其实咧佢哋有阵时的而且确咧系用咗好多嘅资金或者好多嘅心机去到咧就系做一啲大型嘅主题嘅。咁呢啲大型嘅主题啊，又会唔会啊每几年啊又可以换一次咧咁样？咁当然啦，都明白佢哋要考虑埋咧就系各样嘅因素嘅。咁呢个咧佢哋系专家，咁啊当然交翻俾佢哋啦。作为普通市民嘅我哋，我哋咧就最想咧就经常好似外国嗰啲人咁样，哇，去到咧一啲博物馆啊，入去浏览嘅时候咧，都可以睇得到，入边咧就好多咧就系新奇或者令到我哋可以学习到嘅唔同嘅事情啊，咁样，咁令到我哋咧对博物馆嗰个嘅兴趣咧可以不断咁样提高，我哋咪可以学习到好多嘢啦。有啲乜嘢系压轴嘅展览你又想睇嘅呢？可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我揾翻一啲例如系李小龙电影嘅，有啲人啊中意香港历史，其实都已经好够噶啦。有啲人咧就中意讲海洋嘅，有啲人中意咧就系讲科学，甚至乎太空嘅。大大小小博物馆，你有冇去睇呢？自己咧都好中意咧，就去博物馆嘅。咁啊，特别咧，有小朋友之后咧，更加可以带佢睇下咧，唔同博物馆入边嘅一啲嘅叫做知识啊、智慧，令到佢咧可以好快再学习，而且仲有一个几好嘅亲子时间嚟噶。 曲啊，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作品，叫做《撒谎》。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其实每日朝头早唔需要咧，就系等待太阳出嚟。啊，有位好同事朝朝早打电话俾你，叫你起身都温暖啦，崔杰彤。 你咪直线赞自己啊！早晨啊， 梗系啦，做人唔好转弯抹角嘛。 系咁都开心嘅，有人打嚟，即系有人挂住你啦。 梗系啦，成日都挂住你添啦。 嗱，咁除咗对同事好咧，我知道你对屋企嘅小朋友啦，对你的狗仔咧都好好啦。因为有时诶听到你成日都话去放狗嘛，咁啊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去，系咪每一日都会放噶？ 每一日都会噶，早晚一次咁样咯。朝头早嗰次，如果即系我翻个工啦，冇办法就拜托屋企人。但系夜晚咧都尽可能即系自己带，唔同嘅，即系只狗仔你发觉佢系开心好多噶。 系，喂，但系咧，你觉得辛唔辛苦咧？如果每次出去嘅时候咧，带住狗仔，带埋小朋友，咁会唔会哇对眼都唔知望住边个好咁样？ 所以咧，而家就好好地诶训练完之后，变相呢个格局就除咗系我自己可以放之外咧，有阵时就带埋小朋友放嘅时候咧，我就由佢去到放咯，即系不断教佢啊，放狗应该点啊？你要识得睇只狗仔嗰啲眉头眼额咧，就知道佢而家系想闻下系做乜嘢啊？即系教俾佢听，咁啊佢已经咧开始咧哦。可以獨當一面出去放狗噶啦，不過而家就仲要人傍住。 所以咧就係其實你望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就望住小狗。 冇錯啦，係啊，我諗住等佢再大多少少，將放狗嘅責任交俾佢噶嘛。 哦，喂，咁都要帶多好多先啊？點解咧？我就係要同你講呢單新聞，我就知道你太放心啦。咁喺外國咧有個叔叔啦，咁佢就放佢只小狗喎，咁就去到一個好靚嘅環境啦，有草地啊，草地隔離啊，你知外國咧咪有好多水塘啊、池塘啊咁樣嘅，水塘啦都唔係池塘啊嗰度，咁咧就去放狗仔啦，咁放下突然咧，佢唔見咗只狗仔喎。 嚇！佢有冇綁繩啊？冇喎，應該係嘛？ 佢應該冇綁繩嘅，我估佢喺外國。咁但係咧，佢擰轉頭發現只狗仔去咗邊咧？唔係走失咗，而係突然之間咧喺嗰個水塘嗰度咧，有隻鱷魚衝上嚟擔走咗只狗喎。 唔係啊嘛，水塘有鱷魚？ 唔係池塘喎，即係總之係一個比較大嘅水塘啦。咁突然之間有隻鱷魚，咁當然應該我估啦，唔係超級大隻嗰啲啩。因為如果你超級大隻，我唔知道佢會唔會察覺到啦。咁但係有時鱷魚你知道佢喺水底噶嘛，即係佢你未必會即係望得到佢。 同埋正常情況底下，你唔會估到有條鱷魚喺附近咯。 係啦，冇錯啦。因為其實後尾揾翻個原因咧，都係唔即係一個意外嚟嘅。點解嗰條？鱷魚會去咗個塘咧，就係、是、唔知點樣係一路流咗過去嘅。咁總之咧，就冇人會察覺到嗰度應該會有條鱷魚喺度啦。咁、如果你係個主人，你會點啊？條狗俾只鱷魚擔咗落個水塘嗰度喎。 我會首先望一望條鱷魚大定細先，因為嗱，如果真係太大條嘅話咧。我只会离远大声嗌狗啊狗啊，快啲翻嚟啊，快啲翻嚟啊咁样。 担住咗啲翻嚟。 因为真系太大条嘅话咧，我都惊噶嘛，唔系我够唔够佢嘅问题。好啦，但系如果你话细条少少嘅，喂，咁啊，梗系嚟啦，即刻睇下附近有冇棍，即系帮下手去吓走嗰条鳄鱼又好，点样都好啦，系咪？咁啊，帮到手嘅就一定帮。如果真系太大条嘅，你都要谂下噶，屋企除咗个狗仔，仲有好多几个人仔喺度噶嘛。 咁你又啱，你真係非常之理性嘅。咁啊， 而家咁講啫，可能到時唔係咁啦。 係啊，嗱，真係喎，有時真係自然反應嚟到嗰一刻，你係諗唔諗得切咁多嘢咧？咁嗰個叔叔咧，本身咧佢放狗好悠閒噶嘛，咁其實係食住雪卡嘅。咁跟住咧，佢都擔住啲雪卡咧，佢冇禮手就咁啊，佢擔住啲雪卡咧，就衝咗落嗰個水塘嗰度，就擁救自己只狗。咁佢應該係赤手空拳添㗎，佢係直頭係即係掹開嗰個鱷魚口咁就 唔係啊嘛，佢俄羅斯人嚟㗎， 佢唔係佢好似英國㗎， 戰鬥民族嚟㗎喎。 咁如果我睇呢篇報道，佢冇形容得非常之詳細啦。咁但係我估應該隻鱷魚都唔係非常之大嘅啫。咁、到最後咧，好彩就係其實阿叔叔同埋狗狗咧都係皮外傷，即係都有流血嘅。咁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其實都嚇親老婆啊，即係因為兩個都點流曬血啦、啊，你 梗係啦。 跟住話啊，有條鱷魚啊，竟然咁好彩，後來即係兩個都冇事啦。然後嗰隻鱷魚咧就俾即係有關嘅部門就帶翻走，即捉翻走去佢應該生活嘅地方。 哦，即係好似當年貝貝咁樣咯。 係啦，即係你點會估得到無啦啦游咗去嗰度？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咧即係放狗嘅時候都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嘅，你都唔知道即係側邊會有啲乜嘢嘅突發事情發生㗎嘛。 係啊，我喺我屋企附近放狗咧，會見到啲咩咧？就唔係鱷魚啦，會見到就係譬如野豬啦，有見過山羊啦，或者其他大型嘅流浪狗，都見嘢都多嘅，仲未見到牛咯，不過。 嗯，所以一定好似头先小白你开头咁讲，要即係绑绳嘅狗仔有咩事嘅时候呢，你都可以即刻可以捉得住佢嘛。 係啊，最多呢搵嗰啲弹弓绳呢，等佢可以放长少少咁样囉，自由度大啲啦。係啦、好，咁我待住先，咁转头再打俾你啦，崔杰棠。 OK， 好啦，拜拜。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留意到一个古仔呢，好得意㗎。佢就话到啦，有个人呢就好鍾意呢就派茶叶嘅。去佢喺佢个铺头入面呢不断送茶叶，不断送呀、送呀、送呀。送到呢所有嘅客人呢都觉得喂真係咁神嘅，係咁送茶叶俾我哋。其中一个客人呢啊，佢突然间好聪明，佢留意到一样嘢。每一次当呢一个嘅茶叶老板送茶叶之后呢，送完佢会再送。但佢每一次送嘅茶叶嘅品质呢会越送越好嘅。例如初头只係送价值20蚊嘅一包茶叶，跟住佢会送25蚊、30蚊、40蚊、45蚊、50蚊，继续上去到80蚊、100蚊。就係咁，佢发现啊、所有喺佢嘅受惠嘅客人入面啦，成日收嗰啲茶叶，好多人呢就养成咗一个习惯，就係、是、飲茶。兼且呢即系佢送下送下，有时送都唔系次次送噶。佢唔送嘅时候咧，啊个心咧又痕，但系又饮唔翻最初只系值五蚊、十蚊、二十蚊嗰啲茶叶。于是乎，佢哋咧就越嚟用越多嘅钱去到买茶叶，甚至乎用80蚊、100蚊。佢未送嘅靓茶叶都已经心痒痒，好想买啦。就系呢一种嘅行销方式，不但只令到所有嘅客人咧，即系可以留住喺佢铺头入边，因为佢成日送嘢嘛，并且咧就赚得到所有嘅客人咧会喺嗰度用自己嘅金钱去到购买。呢一种嘅方式咧就好似人一样，我哋经常都似俾人宠坏一样，好容易咧，当我哋一冇咗某一样嘢，哎呀就会张牙舞爪，好担心。其实原来我哋不知不觉之间咧，都会有好多嘅事情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原来又有唔同嘅态度。今次呢一个小小嘅故事，其实都已经话俾我哋知道，喂，喺你日常生活入边，可能有好多嘢已经潜移默化，俾人哋宠坏咗，你自己唔觉，之后系要付出嘅。上面有啲乜嘢需要脱掉嘅坏习惯咧？有嘅，改埋佢啦。健康废除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喂，早上6点35分的时间，继续回到晨光第一线的时段，继续都有白拳道陪住各位听众的早头早，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起身，然后就可以刷牙洗面，准备定你今天的工作了。 晨光百科， 好多人好关心嘅咧，就系到底成日都话银行价、劳工价之后会点咧？咁样大家可能都有兴趣知啦。咁可以咧就系留意住新闻报道啦。不过咧，其实都要讲翻银行价、劳工价。劳工价咧就12日啦，系咪？咁啊，银行价梗系多啲啦。银行假即是公众假期，是根据就是公众假期条例规定的。咁雇员每一年就享有17日的假期。咁法例同时就规定每个星期一都是公众假期。咁劳工假就是根据住雇佣条例去到规定的。雇员享有每一年12日的法定假期。相比底下呢，劳工假的而且确是较银行假就少了5日的假期的。公众假期方面，例如咧，劳工假冇咗啲乜嘢咧？嗱，冇咗，譬如耶稣受难节啦，第二日嘅呢、這个譬如复活节啦、佛诞啦，呢啲都系冇咗噶。仲有就系重阳节翌日嘅，又或者圣诞节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呢啲节日咧喺银行假公众假期嗰度咧系有嘅，劳工假咧就冇嘅。但系点解？喂，揾翻个原因先，无厘啦间乜？喂，两个制度会点解会？所谓银行假其实源于咧就系英国喺19世纪所订立一个叫做1871年银行假期令噶噃。哦，有啲咁嘅嘢噶，用意咧就系令到银行旨在为呢一个银行假期休息咧就去到做一个嘅方便噶，令到一般嘅商业交易咧就暂停，等大家啲银行家休息一下。今日同樣令到整個嘅社會喺呢個日子咧，就享有一啲嘅假期嘅時間，可以輕鬆下休息一下。當其時咧，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咁啊殖民地政府亦都跟隨住英國政府嘅做法。不過咧，到咗1875年啊，咁啊當時嘅立法局嘅首次咧就呢個公眾假期立法啦，並且咧就制定咗一個叫做假期條例。哇，都成百年前啦。咁啊其後啊，經過咧就幾次嘅修訂咗之後，去到咧就係1967年銀行假就增加去到17日，一直咧就維持到去今日嘅。不過咧，銀行假並冇惠及咧一班叫做藍領嘅打工仔啊。隨住香港嘅發展啊，特別是工業發展啦，在上世紀的50以及60年代不斷起飛，很多工人每一天長時間工作，但是並不享有法定假期、年假或者是休息日。當時的時候，很多工人都一定要放棄人工才可以攞到休息的工作的休息的日子的。因此香港政府亦都喺1961年咧，咁啊修订咗一个叫做《工业雇佣有薪假期与疾病津贴条例》，咁啊规定咧就雇员享有6天嘅法定假期嘅，咁啊去到1999年啦，咁啊政府将劳工假期增加去到12日，咁啊沿用至今。之后系咪会改变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咁但原来咧都有啲嘅叫做典故，劳工假比银行假少5日。原来讲紧咧，即系个典故都已经系由以前啦，哇，讲紧系1875年啊！真是上世紀再上世紀那些這樣的感覺了，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工作背後得到一些好的休息機會感就好了。對我來說，如果要將他們一次過看齊的話，極速極速極速，希望他們快點快點快點，讓大家可以多一點時間休息。多一點時間休息是好的，因為可以令到我們工作的質量提高，這件事更加重要啊。不是下下只是用时间去到换取一些工作的质量都很重要的。 人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当热对谣言错句。 我要有美摆，飘已经戒，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奋 就叫鄭伊健嘅極速啦。但係如果你而家呢刻係駕駛緊嘅，唔該你收慢你嘅油門，去到一個合法嘅車速㗎嚇。你想好快去到目的地，永遠都係呢一句。唔好諗住而家都仲係6:40嘅時間啦，車即係路面上面嘅車咧就唔係太多，就俾多兩滴油。咁啊，安全合法車速先至係一個咧最快去到目的地嘅方法嚟嘅。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伯，我记得咧，之前你咪同我哋讲过一单新闻咧，系咪内地定系日本啊？系内地咧，话有一间公司嘅洗手间咧设咗一个时限喺度嘅。 哦，系啊。跟住，如果太长嘅时候咧，就会即系等所有嘅同事都见到咁样就哇，好尴尬噶嘛。 是，但是原来这个风气呢一路有蔓延的迹象。 蔓延？ 我在新闻那里见到呢，在上海的一个公园，就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 嗯， 那它呢就叫做一个智能的公厕，那它呢又是有一个时限在这里的，就不是只给你看啊里面的人入了去几耐不出来啊，那它呢就是说去到15分钟的时候呢警报就会响了。 不是吧？咁如果我真係需要16分钟咁点算啦， 咁你可能呢就唔好去嗰个公司。 但係所谓人有三急，係咪 係啦，但係呢上次你讲嗰个呢，佢就係公司啦，可能就係俾啲压力员工等佢哋吞泡。咁但係你又諗到係一个公共嘅地方，咁都唔关吞唔吞泡事啦，係咪先。 佢真係有需要嘛。 点解又要装一个时计喺度，仲要一到15分钟咧就会响警报咧？ 哦，佢系咪因为担心有啲人真系第一，我哋好嗰方面咁谂，就系人喺入边晕咗，咁咧如果太耐唔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就要帮佢报警啦咁样。咁另外一个立坏心肠咁谂，系咪惊啲人喺入边唔知搞啲乜嘢啊，撒啲龙棍啊咁样，就即系等佢哋就算要喺入边咧，唔知做咩嘅？喂！我都有个时限噶，唔好咁过分啊，或者你要快啲让翻个厕所出嚟俾其他人啊。 你呢两个原因咧都非常之合理啊。咁根据佢哋官方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为咗老人家着想啊。咁你知道啦，公园好多老人家会去散下步啊、晨运啊，咁可能咧即系目标嘅对象都系老人家。咁啊发现咧，老人家原来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会坐到咧，即系啲手脚麻木咗。有时候譬如去方便带嘅咁样，咁。维持一个动作维持得耐嘅时候咧，可能佢哋真系会脚痹咗，系啦，咁可能咧就需要帮手，咁就睇下咧会唔会啊咁长时间都未出嚟嘅时候咧，会喺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啊？好似小白你咁讲啦，咁所以咧佢就安装咗呢个警报，咁佢贴心嘅咧就系、是、其实未到十五分钟，即系万一 touch wood 你喺个厕格里面发生咗啲咩意外需要求救嘅话咧，佢里面都有一个嘅救命钟喺度嘅。咁當然啦，我覺得即係從呢個防止意外發生啊，或者一個急救嘅方向去諗咧，都係一個好嘅設施嚟嘅。咁不過如果你話冇事冇幹嘅，但係你又真係人有三急要搞耐啲嘅咁樣，咁可能咧就會更加令到你需時更加長啦。 或者你中間要揾個空間出一出去先。喂，其實佢最好係咩呢？如果佢入面有一個掣，就係佢真係唔覺意響咗啦。你都起碼譬如再拍一拍佢，咁然後等佢嗰個警鐘熄咗佢，又或者係啦，又或者佢會 pre 呢個 alarm 嘅，即係咩咧？嗱，去到14:50，佢有盞燈閃下先嘅。如果你係即係有需要人哋救援嘅，你唔好理佢啦。即係你仲見到啊，仲有10秒人嚟救我啦，咁就好 happy 啦。但如果咧你係喂我真係需要坐耐啲嘅，佢盞燈喺度閃下閃下嘅時候，你拍一拍佢，咁佢可以譬如俾你 extend 多。 三分鐘、五分鐘，咁都好啊，又唔使咁尷尬，無啦有人撞門入嚟。 咁都係嘅，不過我覺得即係佢呢個措施，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哇，好大壓力喎、啊！你搞到我去都去唔到，一諗起咧我就唔想去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從好嘅方面去諗咧，都係即係關心翻老人家啦，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其實唔定止喺公廁嗰方面咧，其實好多設施等等咧，我哋都應該從關愛嗰方面諗一諗，着手睇下有冇啲更加好嘅設計可以幫到大家噶嘛。 要嘅，不過見到啲人咁緊張咧。都是因为他入面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个 pre-alarm 那个 system 在那里所以这样的 你写封信 建议一下喂那我写信先不跟你讲着转头见 拜 拜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人光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喺电话侧边咧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 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爸。 早晨啊 ，Circle。 时间系翻字，自己嗌自己嘅名都系一种咧舒缓压力嘅方法嚟嘅，即系又自我肯定，咁啊又俾到啲安心自己。 都要同自己打个招呼嘅， 啱啊， 系嘛？ 啱啊。嗱，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咗咧有啲嘅方法啊，系利用呢个五感帮我哋舒缓压力。所谓五感啊，同埋舒缓压力系点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容易呢都可以投入到、哦、其实讲的五感呢即是味觉啦、触觉、嗅觉、听觉、视觉、 嗯、 我想每一即总有一番呢你是可以、有一些地方呢適合你的那我是但揀一个去帮自己差差一点、其实呢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那即是照你所讲呢就是刚才听你讲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去到揀一种的感觉就可以帮自己差到电 是啊例如我从味觉先啦你知道我胃食的行开一下或者晏昼的时候我怎样可以吃一些好味一点的东西、 嗯、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乎我之前都成日都即会、鼓励大家就说慢慢食要唞下。 仲要去慢煮的地方慢食添哇今日节奏又不同晒喎。 是啊不同晒帮自己 reset 一下或者我今日食餐健康餐、 嗯 食餐素食飲嘢都系㗎。你譬如你鍾意飲冻飲我鍾意飲可能飲杯熱嘅嘢呢我尤其是就嚟冻啦嘛咁就飲熱飲啦。我知道有多人鍾意飲唔同嘅、味道嘅嘢或者温度嘅嘢咁又可以试下帮自己去咦今日落去吃个餐的时候哎呀不得了我今天要喝杯冻的我都会的我平时喝热嘢的、有阵时会觉得不得了今天要喝杯冻奶茶先 是 都是一个帮到自己的方法啦从味觉学到。咁另外啦就是视觉啦。视觉呢就是我哋可以攞返一张可能令你开心嘅照片都得㗎喎。我 成 近排睇到你仔仔啲相啊都得几搞。 多谢你。 係呀、啊、或者呢我哋话灯光啦可以帮自己调教一下一个柔和嘅灯光呢、 嗯、 个呢都系一个视觉、上面呢帮自己可以舒缓一下自己困扰嘅情绪嘅。 係明白。 我哋之前有讲过啲暖色调啦 係 啦。 係咁我知用啲叫做暖系嘅颜色即係譬如木纹嘅颜色啊咁又可以令到自己感觉上平和啲有压力冇咁大。 大自然啲囉。 係咁听 另外啦。 听啦。 听啦。听呢就係呢嗱呢个成日我哋都会话听一啲平静嘅音乐啦。又或者呢最近呢我都会听一啲大自然嘅声音㗎。 哦唔怪之得嗰啲大自然嗰啲 soundtrack 咁好賣啦成日都。 去喎好多年前已经有一隻擺喺屋企㗎喇。有陣时呢即係会唔一定话系咪嘅但係你会好想听囉。好舒服㗎即係听嗰啲雀仔声啊、流水声啊。係呀。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推介。另外呢呢个都得意㗎喎。原来呢有一个新我对我嚟讲系新啦叫做呢双耳节拍嘅音乐。原來即係聽眾都可以去即係搜羅 點樣嘅咧？ 呢一 點樣嘅咧？ 其實原來係咧一啲音頻啦，唔同嘅音頻咧，可以達至不同嘅效果。其中一個嘅效果咧，就可以幫我哋放輕鬆，幫助我哋入眠嘅。咁而呢啲嘅唔同嘅音頻咧，係想達至啲乜嘢嘅效果咧？係令到你哋兩邊左右腦同步啊，透過呢啲唔同嘅音頻。 哦。 嘅聲音， 係、哦、 當你戴住耳機嗱，這個咧有少少要求，要戴住個耳機去聽，好似立體聲咁樣。 係 透過呢啲唔同節拍嘅音頻咧，令到你左右腦嗰個嘅狀況咧可以同步啊。 係 同步嘅時候咧，可以其實佢仲有唔同嘅音頻咧，可以令到你個創作力啊、集中力可以好啲啦。跟住我推介就啊，原來可以幫助入眠㗎。 哦，這個都幾得意喎嚇，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搜尋一下。嗱，透過我哋都成日講啦，花香嘅味道啊， 係啊， 蠟燭嘅味道啊，香薰嘅味道，最簡單就係行出屋企，行出去辦公室，去下室外嘅地方，聞下依家，又唔係秋天咯，应该是冬天的味道， 应该是冬天的，不过都还是秋秋地的，是 啊，咁行出去感受一下现在那个节气的味道， 是啦， 咁头先啦，触觉就最简单，即我们可能冲个热水凉，甚至乎可以推介就大家浸个浴，如果可以的话，用一些即是感觉一下暖水啊，帮自己身体的肌肉可以舒缓一下，或者你触感一些柔和的物品，好像一些猫猫呢，你有时见到一些片段呢，它在这里会按按一些很舒服的皮，即是那個隻腳仔，我們其實都是，我們都是觸感上面有需要的，可以找一些比較舒服的觸感的物品去給自己去摸一下。 嗯，那大家可以試一試 Circle 所說的這些用五感去到減壓的方法，謝謝 Circle， 我們下個星期再講過啦。 我是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好啦，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先啦吓，咁啊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大概28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亦都系干燥噶，咁啊天气咧就会逐步转凉噶啦。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啊，早上嘅气温咧都会维持喺20度或者以下嘅。而家就22度啦，咁啊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咁样个气温都好似真系会啊嚟紧下个星期咧会凉翻啲咯，咁啊始终而家都系即系头先同 Circle 都系咁讲噶啦，而家应该系冬天嚟噶啦嘛，我细个嘅时候即系读书，香港都有四季春夏秋冬，咁啊11月其实都应该咧会系呢一个嘅冬天嚟嘅，不过而家啲气温咧都仲系譬如喺22度噶，咁啊好啦，下个星期咧咁啊天文台都话会显著转凉嘅时候咧，咁啊会去到几多度咧？咁啊睇翻9天嘅天气预报，咁啊见到星期日开始咧都已经会掂到咧就系17呢一个字咯，咁啊可能呢个气温啦，咁啊到期时大家如果即系冇太阳遮一遮嘅，冇太阳即系冇云喺度遮住个太阳嘅时候咧，咁啊冇咁温暖啦，咁啊到期时又可能会再会唔会再凉啲咧？咁啊到时又要再同大家一齐咧留意一下啦。不过都要准备定攞嗰啲风褛啊，或者颈巾仔咁样咧，可能攞定出嚟咧就会稳阵啲啦。 晨光 Coffee Time， 当然唔少得噶，大家可以继续咧喺啲叫做凉爽咗嘅天气入边咧，啲运动跑手啊最中意噶啦，喂凉咗，可以做到咩 PB 啊，即自己个人最好嘅成绩啊！政府近年推动一个叫做香港好易行，咁鼓励市民咧就可以咧就系安步当作呢一个车啊。九龙东咧就其中一个试点嚟噶，咁啊话到咧政府啊会继续完善金钟湾仔北一带啊现有嘅行人连接系统，包括咧就透过例如有啲咩地方啊，例如咧就系和记大厦同埋金钟廊重建连接咧就海富中心同埋天马天桥嘅政府工程啊，仲有咧。就是例如在下太古广场至到下角花园天桥网络等等的行人连接道，咁完善一带、啊、其实我自己在那度呢如果去港岛呢都发觉金钟啊湾仔一带呢那个的行人天桥各方面的位置呢都相当之我觉得是真的做得不错的、哦、咁我又不需要下低一路行一路又要等过马路，然后就一路食尘都几辛苦噶。咁如果做多啲呢啲咧，咁啊喺天桥上边嘅，我觉得咧其实都几快脆可以去到嗰个目的地啊吓。好啦，另外咧就话到咧就系政府亦都会喺过去三年咧建成咗，过去三年啊建成嘅海滨长廊长达5公里啦。 咁啊，涉及嘅款项就相当之多嘅。咁啊，而家话到啦，维港海滨会由现时嘅23公里，喂嚟紧啊，去到2028年嘅时间咧，会再长好多。而家就23公里，2028年嘅时间咧就会增加去到34公里。哇，过埋呢个半马突好多添啊！明年政府咧就会展开全长2公里、阔10米嘅东区走廊板道。即係一路跑步一路好似啲木板叭叭叭叭叭咁樣，都靚嘅。呢啲外國人咧都好中意去到睇，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睇。有一種咧舒服嘅感覺，有一種好似即係見到啲木紋顏色咧，又係哇暖暖地嘛，係咪？呢、這、一個嘅叫東區走廊板道連接咧，就銅鑼灣至到鰂魚涌，同埋西營盤東邊街北嘅海濱公園。哦，仲可以入埋公園嘅話咧，咁啊，你可以用北海海濱公園啊做呢一個出發，或者係做終點，可以休息一下嗰度有啲歇一歇啊嘛，係咪？嗱，預計2024年咧就會分階段完成呢兩個嘅項目噶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香港仲有好多活動嘅緩跑徑，或者咧就係譬如單車徑，成日都話全長60公里嘅單車徑咧，咁啊開通咯，更加咧就有望啊建成82公里嘅超級單車徑添。咁啊，聯合即係連接住整個嘅譬如九龍同埋新界嘅地方。咁啊，將來咧相信會有更加多唔同咧俾大家休憩的地方，我自己当然是非常之期待啦，可以呢跑多啲，咁啊同埋可以踩单车。踩单车有阵时呢淨係觉得由大围踩入马鞍山，或者大围开始踩去大埔啊、大美督啊、上水啊，都开始觉得喂唔係好够厚喎。如果可以踩一啲新嘅路段，的而且确呢会令到自己有一种啊莫名其妙嘅兴奋啊，希望佢快啲起好啦。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不过都要提一提踩单车的人士，如果人士自己踩单车，都唔好开到个喇叭咁大声。林一首歌曲《恋爱情色》嘅，出边22度嘅气温。好啦，分途广播咯，咁啊，转头7点之后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到早上10点。 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门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 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giving。 之后阿摄，如果要多谢一位屋企人，你哋会多谢边个呢？ 我会多谢我阿公啊，天儿，因为佢成日都带我去威嘅。 我会多谢我阿婆啊，天儿，因为佢俾我阿公带我出去威嘅。 其实你对边度威啫？ 落楼下公园咯。 你好啦，我出走廊啫。 三五成群温馨提示：大个咗，记住带翻你阿公去威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仲有五日就系啦， 仲有五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五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嘅电视啦。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买机，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查询电话系2922-9230。 田妹炮妹快啲搬啦，唔使做咩？ 豪爷，你斋睇旁观有罪、啊。 我旁观有罪，我观察紧你哋姿势正唔正确、啊。 我姿势就系曲膝半蹲，应该够正确啦啩？啊，不如咁啊，你去搬我旁观啦，豪爷。 唔好，旁观有罪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提举宠物要小心，用错姿势会扭亲。我系陈雷。 早晨啊，各位听众，7:07嘅时间啦，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早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先同听众你哋睇一睇嘅。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朝早7:08嘅时间，唔知道塞车未咧 ，Sammy？ 还好啊，今朝嘅情况 系嘛？哎， 早晨啊， 早晨 先提提大家封路先。喺港岛啊，湾仔沙中线工程啦，咁啊，而家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咧，系禁止左转会议道嘅。咁啊，隧道方面都 OK 嘅。咁啊，公主道过海例牌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都排到电话机楼啦。咁啊，路面情况有两个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化花园呢段。慢车嘅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只系车多少少，都 OK 噶。 嗯，咁啊朝头早嗰啲交通就咁听起上嚟都几好啊。 系啊系啊，咦？ 小白，我想考下你先。我想问咧，平时咧你多唔多有回收嘅习惯噶？ 多啊！ 认真， 我认真噶。 但系纸即系纸嗰啲蓝废纸，你通常都系咪信件多啊？ 信件好多，即系譬如嗰啲例如银行。已經同佢撳咗咧，就撳得嘅都撳噶啦，唔好再 send 嘢俾我啦。咁用呢個 email 啦，咁樣。譬如有陣時保險公司咁啊，又有啲年報咁嗰啲，可能都係一年一次，即係盡可能咧。都同翻嗰啲水電煤全部都可以收 email 嘅，我都盡量收 email。 但係如果以廢紙嚟計咧，比較另類啲嘅咧，你有冇啲例子可以捐啊？除咗信件之外， 除咗信件，屋企信箱嗰啲廣告。 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咧？ 好多广告住村屋。 平时去完洗手间嗰个厕纸桶啊，其实嗰个都系纸嚟噶嘛。 系啊，系啊。 嗰个都可以回收嘅。 嗰个梗系可以回收啦。 因为我发现咧，我都系最近呢半年先知，原来嗰嚿即系嗰个厕纸桶啊，系啊，厕纸桶。 你 点会 而家先知嗰个系纸嚟噶？ 我好似冇谂过佢系可以回收。 点解唔可以呢是纸就可以回收 啦。唔系啊，但我都发现好多人忽略咗，照抌落垃圾桶啊。跟住我就觉得有少少开心大发现，即系好想呼吁大家，其实嗰个厕纸桶都系可以，因为同阿 Didi 倾偈先倾开咧，原来佢屋企嗰个厕纸桶咧嘅容量非常之多。吓，跟住我有时都会话，咦，你附近冇嗰啲收集箱啊，不如你俾我啦。跟住我就攞去回收啦，咁样咯。 哦， 同埋其实咧，而家咧嗰啲纸包饮品都系有得回收。 系啊，纸包饮品咧，去特定嘅地方咧，都有得去到回收嘅。咁回收嘅时候，咁佢哋就会即系帮你回收咗，佢哋帮你拆件咁样咧，就可以做翻其他嘢嘛。 但系咁，当然啦，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市民啦，就系要洗干净先至去。特别系纸包嗰啲纸包饮品饮完要剪开，跟住洗埋咧就。最好啦，咁就完美啦。 系啦，我通常咧，如果抌垃圾嘅时候啦，又或者系啲回收嘅嘢咯，通常都会将佢剪得细件啲嘅，因为咁样咧就可以帮助到佢哋回收嘅步骤快啲，同埋我拎出嚟嘅时候咧，可以更加压缩到佢变咗细件啊，自己又唔使拎得咁辛苦嘛。 啊，都系啊，同埋咧，即系信件咧透明嗰部分显示你地址嗰， 系 啊， 嗰个搣走佢。 大家可能平时都太忽略，谂住哎都系纸啫，佢哋自己会搞啦。咁其实你自己。行出一小步咧，咁就 帮忙一大步啊！ 系啊，真系帮到人哋好多噶。 啊，几好！你今日朝头早讲啲嘢几有意义喎、啊。 咩啫？回收啫嘛。 你个人又唔系好似咁知讲啲？好啦好啦，唔该晒你，下次再见啦，拜拜。咁啊，唔知阿欧喺出边睇天气方面又点咧？天气点啊？ 早晨啊， 早晨， 各位成功嘅听众朋友，我哋 Sammy 都几好啊，朝头早咧带我哋去做一个环保嘅朋友仔啊， 突然几好佢今朝。 系啊，提升啲环保能力啊吓，好啦，咁啊，环保咧都有机会令到天气好嘅，咁因为即系两样嘢都系息息相关啦。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啊，今日天气几好喎，咁啊，能见度咧相当高嘅，咁啊，望翻去对面海先啦，咁啊，山顶最高嗰排屋咧都睇得到，咁啊，望向狮子山咧，成只狮子都出咗嚟啦，咁啊，太阳咧今日就。好似感覺上遲咗出嚟少少，所以咧，依家咧未升到去高啲嘅位置嘅，有少少旭日初升 feel， 仲有即係好似即係日出冇耐咁，佢可能去到大概叫做山腰嘅位置啦，我形容咁未到中午嘅時候嘅太陽去到山頂咁嘅正午嘅位置，咁所以感覺上咧都好舒服嘅咁啊。依然見到街上面咧，就啲行人都翻工啦。咁特別咧，港台啊，好多師傅今日都要出車拍嘢啊，咁樣，因為都聽到都幾嘈下啦，已經7:00嘅時間。咁啊，點解咧？咁大家都害怕第四波疫情啦。頭先都有同啲師傅傾過，話喂，咁台日日都咁早出車，跟住佢哋話係啊，依家快啲好天斬埋落雨柴拍曬佢，如果咩一陣。遲啲再可能疫情有機會差啲嘅時候咧，限聚未必可以開到工啊咁樣，咁所以咧都趕忙啲去啊開多幾早先啊咁樣，真係辛苦曬啦嚇！咁我哋其他港台攝制隊嘅朋友仔咁啊，希望 加油啊， 都努力啦喺自己嘅工作崗位嗰度，無論你係負責拍嘢嘅，或者你係哦普通我做文員嗰度喎，做會計嘅喎，咁樣咁都要好好咁樣管理自己嘅時間啦，同埋咧好好做好自己嘅工作。 範圍啦，就喺疫情方面咧，都不氣餒，繼續努力啊！ 好，好，咁我哋再睇下天氣方面點先啦。唔該曬，歐啊嚇。咁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天晴，日間係乾燥，最高嘅氣温係大概28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天氣係逐步轉涼噶啦。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咧，早上氣温維持喺20度以下噶。咁啊，早出門口嘅朋友咧，即係我自己喎。早出門口嘅朋友，包括我自己咧，朝早嘅時候都要咧就係準備多一件衫啊，唔好攝親啊嚇。而家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噶。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大咪咪。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直接通咗贵人事忙嘅大座咪啊，好忙啊你！ 哎呀，千祈唔好咁讲揾食啫，所以真系又唔好意思啦，今日电话啊倾下偈啊。 唔会唔好意思，因为咧跟住落嚟都系要问你噶啦，今个礼拜法律界有咩大事先？ 由于咧就揾食咧，咁啊喺翻呢个至高啊高等法院，话呢度咧上下左右啊前后隔篱都星光熠熠。咁啊，附近有咩案件呢？有呢个千金小姐就告呢个喜剧之王啦、 啊。 情话绵绵啊，听讲话系咯。我唔知系商业啦、啊，定系爱情啦、啊。咁啊、另外一边呢就有啊呢、這个中大嘅教授咧杀妻案啦、啊。 系、 本来就骇人听闻啊，咁但系而家睇落咧又感人肺腑啊。不过两件案件都进行中嘅，咁另外仲有咧就是、美容中心咧啊误杀啊，即系有位寻求美容嘅女士不幸过世啊，咁所以咧就个女医生咧被人被告误杀、因为之前咧系已经审咗一次噶啦，而家叫做重审嚟噶啦。 咁啊，周遭都发生咗咁多嘅案件啊，咁啊，你身处喺呢个法庭系咪即系特别有感觉咧？录呢个环节嘅时候， 特别有感觉咧，就另外一宗案件咧，就呢个生果部咧，就有个类似咧半民事嘅诉讼啊，拗嗰啲咁嘅搜查令啲嘢。咁啊，由于咧就法院啊惊住咧就多人啊嚟参观咧。其实之前讲嘅三单都爆棚噶啦，满座噶啦。咁啊，嗰单咁啊，生果报案件咧，仲要将个大堂咧间开咗播电视。都咪话咧，唔听到咧，即系兴高采烈啊，咁样。 哇，咁但系会唔会反而惹嚟群众聚集噶？ 咁样嘅，佢哋好有规矩嘅，要攞真系要攞飞啊，攞票咧。以前是講少的，而家是真的。另外那些乘坐的位置呢都要有社交距離啦，安全的應該是。個個戴上口罩啦，當然。就了這些案件呢有個情形出現呢，就是啦，我們見到呢就是女醫生呢又是出來作供啦，傳媒寫做自辯啦。另外呢就教授呢亦都是選擇作供的。咁當然千金小姐又要俾口供啦，佢告人啊嘛，咁啊另外阿星爺咧又作供啦，咁所以咧香港呢個司法制度咧都幾落實嘅，咁啊無論你係邊位總之咧就住個案件咧，證據嗰方面咧冇得係代筆啊請槍嘅，一定要親力親為。不過咧就我哋睇睇咧就係、是星爷同阿千金小姐嗰宗咧就系民事诉讼嚟嘅，咁自不然咧就杀上一边同埋抗辩一边咧啲各执一词咧，就大家都出嚟讲翻自己个版本啦，咁样啊，接受对方嘅律师去盘问啦。讲开阿星爷咧，就好多人未必留意咧，就其实好多年前咧，讲紧即系20几30年前咧，咁其实有另外试过一宗案件噶， 系咩？我真系冇印象喎。 不过就系交通案嚟嘅，咁检、 啊、 控嘅时候咧就话啊，佢驾驶嗰啲名居咧就超咗速咁样，咁啊法庭中人咧就当年咧当时就觉得，咦，系咪真系好似佢主演嗰出电影啊？即系唔系阿马思珍嗰出啊，就阿星爷嗰出咧审死官。 要自己出嚟咁样自辩啊嘛！ 咁但系当年咧，嗰、那个因为警方咧就系、 有啲器材咧就係鑑別又話佢超速嘅。係。咁當時阿星爺就唔係佢自己，咁佢嘅代表律師咧就質疑一個量度方法，係因為幅相上面咧要揾多尺咧，因一因啊個儀器咧唔係話四面角落嗰幅相咧嗰個。聚焦的焦点都啱可以量度的。咁嗰次就俾佢脱罪㗎喎。 哇，但我哋成日都以为呢，即係你如果影到嗰啲快相啊，或者係过咗嗰啲超速镜呢，就应该信佢儀器㗎。如果一单可以话推返到、原来你係唔准确嘅，咁其他嗰啲咪全部可以上诉？ 嗱，咁样嗰宗案件我就唔见到呢控方有乜嘢嘅动作嘅。不过呢用返呢啲器材嘅嘢呢，我哋普通人就影相攞部相机傻瓜机就影啦。咁、但你见嗰啲咩发烧友呢，佢哋讲佢幅相又话啲边位呀、又话会边形呀各样。个镜头就圆碌碌。个 focus 咧就喺中间嘅， 系啊， 侧跟啲位置咧就冇咁对得正啊嘛，咁所以嗰个器材会唔会因为咁而失去嗰、那个即系冇咁准确嘅程度咧？好多时都系打过先知噶啦。咁、至于教授咧同埋阿女医生嗰单咧，两单咧就系刑事案件嚟嘅， 系。 咁、香港地目前嘅制度咧，依然喺法庭上面咧，被告人咧就有权选择出。唔出嚟俾口供嘅，换言之咧，就有一个类似即系保持缄默嘅权利啦。 系 咁，平常啲人就知道，我俾警察拉咧吓，调查咧就咩警戒，佢又唔系未必要佢讲啦。咁、法庭一样嘅，佢都可以咧选择唔出嚟讲。咁啊啱啦，呢啲就系高等法院案件咧，咁啊主审法官咧需要提醒翻啲陪审员咧，嗱唔好因为咧纯粹因为佢哋冇出嚟。作证咧就对佢哋呢一点咧缺席咧作出不利负面嘅批评， 系 咁呢个仲系我哋目前嘅制度嚟嘅。不过咁佢唔出嚟讲咧，好处啊当然唔会俾主控盘问啦。但另一方面咧，佢自己想话讲嘅嘢咧就冇证据支持噶啦。咁我哋见到咧就系、教授嗰单咧个示范动作就系、佢自己出嚟讲啦，另外仲传召咗咧好多辩方证人出嚟讲， 系 嗰啲辩方证人出嚟讲，我哋唔系评论案情啦，只系讲个性质啫。有一部分咧就讲呢个被告人自己平时嘅品格，咁亦都有啲证据咧系讲及死者嘅，咁亦都有专家证人出嚟啊。咁呢啲咧就系佢唔系一个必要，不过。唔叫嘅话咧，就冇咗呢啲证据咯。咁、另一方面啊，女医生咧亦都出嚟讲啦，系嘛？我亦都睇到啲好得意嘅字母啦。嗰、个美容院啊叫 DR 啊，叫为 Doctor 添。而嗰个咧涉案嘅程序咧就叫做 GIK 啊，我都不甚了了啦。不过就似乎系将啲血抽咗出嚟之后，又再点样培植咗，再打翻入去。咁、就系、是。被告人出嚟就讲述呢啲咁嘅工序啊、程序啊，最后啊睇下法庭嘅判决系点咯。 又令我哋了解多咗，原来咧即系啲审案嘅过程里边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可以攞出嚟讲嘅一啲重点。因为我自己咧就未去过法庭睇过人哋审案嘅，但我听你咁样讲完之后咧，都觉得可以去睇一睇。 系实践咧，想攞一个即系我哋叫 indulgence 人情咧，就问下自己法庭嘅法官可唔可以俾我去隔篱嗰度睇到啲嘢？ 咦，你好似已经好忙。噶咯，你都系专心啲翻去做嘢吧啦，大作咪。 好耐冇睇佢啲戏啊嘛，咁啊见下真人表演啦， 系嘛？ 不过当然法庭程序咧就严肃嘅，我哋喺度挡下啲嘅啫。 系啊，同埋啊，虽然咧而家叫做话咧可以按正常程序入去睇啊，不过而家即系疫情期间咧，我奉劝大家都系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啦。 系啊，小心唔知第四期唔好有第五期啦。 梗系唔好啦，我哋下期再会就得。 走出国际 EQ 费，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肩。 手手踏踏，星星作塔，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碎心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只笑念头不坏。只每日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默然针尖尖个吻个口叶，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早上嘅时间7:24啊，22度嘅气温啊，邓小巧一首歌曲叫做《Mean》。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小白，做人就不要那么面，但长者们就要见多几面。不 过 今时今日就难啲见得到，特别是、有些长者可能居住在老人院，前排、疫情最严重那排，我记得都跟你听过一个听众电话，后生仔女想探下啲老人家都未必得。都可能要在门口那里少少短聚一阵啦。因为始终长者们都是高风险啲嘅，即係喺呢个新冠肺炎嘅传播入面。 有得见你估即係大家唔想见啦。 咁就变咗有好多嘅长者年头嘅时候可能叫做同啲后生飲过下茶咁样派过一两封利是，跟住到依家差唔多11月尾 已经 都冇见過。 其实唔係淨係长者觉得喂 我想见下啲仔女，想见下粒孙啊咁样，其实即系叫做后生嗰啲咧，我哋都好想成日见到我哋，譬如爸爸妈妈， 系啊， 系咪想见到佢哋噶？ 应该都系啊，即系成日都话，唉、哎，依家啲后生啊，冇本心、冇孝心、冇爱心噶啦。其实唔系啊，都当人大咗咧，一耐咧，你有啲长辈咧冇见三四个月咧，你真系有少少挂住佢。 系啊， 特别依家嗱，老实讲啊，香港啲后生仔，即系大家差唔多年纪，又冇得飞，又少咗娱乐，你特别会惦念身边屋企。同埋你又見到日日啲新聞嗰啲確診群組唔係70-80單咁樣，咁你都會驚身邊人即係染上呢個肺炎啦。 成日帶個帶埋個仔同埋啲仔女咧去見下，譬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咁佢哋喂睇到佢哋又喺度錫下錫下咁樣，係咪先？ 開心㗎，即係見到啲細路仔長大咁樣，佢哋都覺得啊，你舊時都係咁樣大㗎，咁樣絕對係一個好美麗嘅畫面。嗱、今朝早咧唔係講一啲 negative 負面信息，係想講一個正面嘅信息。近排咧，就睇到有護老院咧，將自己啊嗰間護老院嘅 canteen 咧變成咗茶樓，咁啊自製咗一架點心車，跟住咧嗰啲護老院嘅哥哥姐姐啦，即係平時都係負責服務啲長者嘅，咁即可能真係要換片啊，或者即係照顧日常起居飲食啊，咁佢哋就做咗一架點心車，架點心車咧就係懷舊，就寫住王牌鮮蝦餃啊。乾蒸燒賣 啊，迷你珍珠雞啊，咁樣下面仲有翻咧嗰個老人院個 logo 喺度， 哇，幾好喎、 啊！係啊，喂，其實咧啲長者都心諗，哇，舊時可以即係俗稱可以，我都聽舊時啲阿公阿婆都同我講啦，話喂，我哋住老人院有陣時都可以出去放下風㗎，飲一兩餐茶都得㗎，咁樣咁當然就唔可以我成日發生呢件事啦。咁講真，佢哋都會恨出去睇下報紙。跌下啖抱你， 唔係啊！其實即係你唔好話係咪因為住老人院啦、啊，我哋有陣時都中意出去茶樓嗰度。 係啊， 而家好多茶樓係剔點心㗎、如果你問我咧，其實我中意有架點心車推下推下喎。 係啊， 即係你可以行過去，你望下佢。咁啊，有陣時人好咩嘅，好多手嘅。我有陣時中意咧就揭下佢。 依家冇得揭㗎啦，但係依家疫情問題，但係有個姐姐推住架點心車咁啊，又都有叫賣喎，做戲做全套， 梗係要啦。 唉。 牛肉球，要唔要結扎？跟住啲阿公阿婆就坐喺自己嗰個canteen嗰度。咁我而家眼見咧，其實嗰個老人院嘅canteen都做得好好嘅，佢都加曬圍板啊，兩三個人一台啊，咁又冇聚集埋一齊啊，咁又 唔準搭台。 系啦，咁样咁，同埋有好多长者，我而家眼见咧都系坐轮椅啊，搭台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啲台我有一架轮椅， 细细张系啦， 大家都压到啲位好好大，你估坐十二人，但系个个都即系轮椅长者容易做咩？都真系做唔到。但系我就好 appreciate 咯，即系网友就喺下边不断留言话，喂，好窝心啊，好 sweet 啊，或者即系其实即系长者们咧都有佢哋想追求嘅嘢，可唔可以喺疫情嗰度俾翻少少新嘅心思或者新？嘅心意俾佢哋咁样咯，呢个都系啊！我即时令到我都即刻谂起啊，屋企嘅长辈都真系想将呢个图片 send 翻俾佢哋啊。通常啲长辈图咧系啲长辈 send 翻俾我， 啊、 我哋后辈噶嘛。咁但系呢张咁窝心嘅图片咧，我想 send 翻俾长辈，再同佢哋讲声，因为下个星期咧天气开始转冻啦，咁样系咪希望大家多啲注重身体啦？ 而家都特别咧珍惜啊，每一次去饮茶嘅时间，因为饮茶都唔系话一定可以去到噶吓。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阿根廷一代球王马勒当拿逝世，终年60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全国哀悼三日。阿根廷足总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哀悼。球王比利亦都致哀。马勒当拿近年健康出问题，今个月初曾经接受手术清除脑部血块。当地星期三因为心脏病在阿根廷家中去世。马勒当拿参加过四届世界杯，1986年协助阿根廷夺得冠军。那一届八强对英格兰，马勒当拿攻入两球，协助球队以2-1胜出。他上帝之手的第一球引起讨论，第二球他连续扭过对方6名球员射入，之后被国际足协评为世纪最佳入球。本港昨日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4宗，歌舞群组再多63宗，合共250人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超过6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虽然有社交距离措施，但仍然要全民自律，减少社交活动，否则确诊数字会几何式上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可能会再次推行大规模的社区检测。但全民強制檢測難以做到，只流於口號式。他說若果一個群組大廈出現爆發，就會劃定相關範圍強制檢測。康文署宣布，除了演出前彩排外，今日起暫停接受和處理租訂室內設施進行舞蹈活動的申請，並由星期六起暫停准許在室內設施進行舞蹈活動，直至另行通告。康文署表示，星期五起，所有使用康文署核下舞蹈室、活动室、多用途活动室和健身室的人士，除了进行指定运动项目之外，必须一律全程佩戴口罩。文化设施方面，康文署表示，所有博物馆包括科学馆和太空馆将暂停开放部分互动展览设施和所有儿童设施，并继续限制参观人数。民主党屯门区区议员卢俊宇涉嫌浪费警力被拘捕，昨晚被带回屯门美乐花园办事处搜证。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较早前发现被捕男子在网上社交平台发文指，他上星期六晚在元朗区被警员恐吓，并无故被带回警署，期间拒绝他见法律代表，最后无条件释放。警方高度重视事件，并派出一定警力调查，发现被捕男子当晚并没有在元朗区被捕，亦都没有在元朗区进入过任何警署。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去戏院看戏都会听到隔离那位喊到肥哩肥哩，有共鸣的话都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有人在观影期间讨论劇情，那就真的欠缺功德了。面对这些这样的观众又可以怎么处理呢？2012年的时候，伦敦查理斯王子影院曾经找了一班身穿黑色紧身衣的戏院忍者协助维持放映期间的秩序。这班戏院忍者是属于义工性质的工作，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免费在戏院看戏，而每当影院内有观众做出骚扰行为，他们就会出手，例如是掩住发出噪音观众把口啊，或者阻止对方用电话发出强光等等。而完场之后呢，这班戏院忍者还会帮手清理垃圾的。 声音演绎奔神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阿攝，如果要多謝一位家人，你們會多謝誰呢？ 我會多謝我阿公啊，天兒，因為他經常都帶我去威嘅。 我會多謝我阿婆啊，天兒，因為他俾我阿公帶我出去威嘅。 其實你對佢邊度威啫？ 落樓下公園咯。 你好啦，我出走廊啫。 三五成群温馨提示：大個咗，記住帶翻你阿公去威啊！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 誰能代替家的地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晚凌晨咧就传嚟噩耗啦，咁啊一代球王啦，马特当拿咧就离开咗我哋啊吓，咁啊球坛入面咧，历来都不乏一啲经典嘅十号仔啦，包括咧高鲁夫啦、薛高啦、帕天尼啦、斯丹啦、朗纳颠奴啦，但系咧唯独咧马特当拿嘅脚法受例咧系无可取替嘅，咁啊大家都有知道佢有上帝之手，即系呢个绝对唔系一个美誉，但系往往大家记得佢啊用手入球之后嗰、那个入球先系重中之重，就系、是、一扭过八个球员、九个球员，其实已经唔再重要啦。因为话俾你听，佢喺球场上边嘅盘扭，绝对系起咗一个 化學式的作用，令到大家呢完全深深咁樣印喺腦海裏面。咁啊，麥當娜離開我哋確係十分之完成。 嗯，咁啊，麥當娜由即係我哋未出世，佢就已經開始踢波啦，由阿根廷嘅小保加開始踢。咁啊，直至到到佢退役之後咧，曾經執教咧阿根廷嘅國家隊，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球隊俾佢執教過噶。雖然咧就未有一啲非常之突出嘅成績，咁但係亦都即係多次出現佢好多嘅健康問題，甚至乎咧亦都曾經出現過咧就性命垂危。咁啊養尊處優，咁啊令到麥當娜可能因為咁咧就令到佢嘅身形就暴漲咗啦。咁曾经有一次咧走过翻山之后，佢就决意咧系减磅嘅。咁一度咧就保持翻一个中度嘅身材。我仲记得当其时，有好多新闻报道都影翻咧，就系佢落翻场踢波，咁好多人咧都为佢再鼓掌添。咁今个月初啦，佢成功进行咗脑部手术，咁清除咗脑入边嘅血块。咁估唔到咧，两个星期之后喺屋企突然之间咧就心脏病发。咁最终咧就证实不治。咁中年咧就系60岁嘅。其实麦拉多纳都系性情中人嚟嘅。咁佢喺场内场外表现都非常之激动嘅，咁佢对足球亦都相当之投入嘅。每一次就算喺场入边，咁佢当然可以用佢秀丽嘅脚法啦，咁精湛嘅脚技咧就去到踢一啲好波。咁但系场外嘅时候咧，佢一样咧非常之激动，好着紧咧自己嘅球队，甚至乎咧嗰场波唔系佢踢嘅，佢一样咧系会非常之激动。赛后咧一定有记者会问佢有啲乜嘢嘅睇法，佢亦都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文章啊或者伟论去到俾大家噶。无论大家系咪中意马拉多纳都好啦，咁啊的而且确咧唔可以抹杀佢喺足球上边伟大嘅成就噶。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睇嘅经典漫画足球小将咧，咁啊高桥洋一老师咧都将啊呢个阿迪斯啦，我冇记错就系、是、阿根廷嘅一个佢创作出嚟嘅一个漫画人物咧，佢嘅原型创作蓝本咧就系马特当纳啦。咁所以今个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欢送我哋一代球王马特当纳。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强力跳吧，跳跃似火花，跨出每步怀自信，不空口讲话。不开心永不想他，快些快些踢波吧。牵伸手强敌被我都打垮，冷的风问谁怕，将冬天赶回家，趁青春往出前路去，一起冲冲冲冲吧。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强烈跳吧，跳跃似火花，跨出每步怀自信，不空口讲话。不开心永不想他，快些快些踢波吧。牵伸手强敌被我都打垮，冷的风问谁怕，将冬天赶回家，趁青春往出前路去，一起冲冲冲冲吧。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早上时间7:43，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 喂，今朝问下你哋两个咧，嗱，虽然你哋唔系女人啊，咁但系你哋都有女伴噶嘛， 系啊， 能唔能够觉得自己体验到或者体恤到每个月佢哋嘅辛苦状况或者唔方便嘅时候，你能唔能够明白到佢哋嘅心情同埋痛苦咧？ 嗱，我就表面上我都会同佢讲话，我明白到嘅，希望佢冇听。 佢而家唔喺度，你可以讲真心话啦。 但系咧，即系去到某一啲位咧，例如佢突然之间啊，嗰排喂脾气差咗， 系 我条佬啊，关唔关事咧咁样？ 喂，你唔够暖男、啊，你知唔知之前网上面咧个暖男嘅计分表系其中一项就系知道自己嘅女伴啊吓，每一个月乜嘢嘅日子系会特别唔舒服嘅、啊，即系你要记住噶嘛， 要记住嘅、 啊， 不过记埋系咪应该？ 系啊， 咁啊够暖男啦。 咁样系对自己都有好处嘅，即系 嗱， 佢话小心啲啊嘛， 防守性生活嗰、那个几可以系 系 啦，咁啊令到自己即系唔好行差踏错啦，系咪先？不过咧，有阵时发觉啊，佢突然之间会或者女伴突然之间喺嗰几日可能会心情差啲嘅， 嗯， 咁自己咧就真系会着眼多少少。 小白，你唔可以女伴呢个词，你用翻太 太 嚟咯，系好怪啊，其实。我都覺得我哋都係有界實，點會用女伴呢個字？ 我幫其他人講埋嘛。 咁、哦、你用自己嘅角度去講就得㗎啦。 係啊，其實咁我自己會覺得咧，除咗係佢脾氣差咗之外咧，咁我可以做嘅係咩咧？就係第一，俾翻多啲空間佢。係我可以做咩咧？其實我又唔知道自己特別可以做咩喎、 嗯。 最多係斟下暖水啦。好多屋企嘅細眉細眼嘢，盡量幫佢做啦。 係 咁，然後咧就可能等幾日啊，發覺咦佢心情好咗咯喎。 咁就可以唔做啦， 然後個人就可以有啲放 鬆啦， 我可以休息，俾翻啲嘢佢做啊、哦。 網上有個列表嘅，有啲暖男七件事啊嘛。如果身邊嘅另一半啦、啊、咁樣都有呢個症狀咁樣啦，咁、通常有陣時咧。嚟之前咧反應大啲啊，反應嚟之後咧反應冇咁大啊。嚟之前就會可能脾氣暴躁啊，但係咧嗰個暖男七件事列表就係話，包括你隨身都有一啲暖嘅熱朱古力啊咁樣啊嚇、 嗯， 即係唔好太熱、啊，熱得滯咧又辣到嘴啊， 又唔得。 所以係暖嘅熱朱古力係啦。 冇錯。 咁第二咧就係即係有啲叫做電子嗰啲暖包啦，俾佢可以暖住條腰啊、暖住個肚啊嗰啲 friend 咯。 係嗱，暖男咧大家都應該要做嘅，但係真係體唔體會到佢哋女士們，即係我哋女士們嘅痛苦咧、可能就未必真係會有一啲生理不適啦。 係。 除此之外咧，有一個更加實際嘅問題咧，就是、我哋每個月咧都需要花錢去買呢啲衞生嘅用品，千祈唔好睇少喎、你諗。下一个月可能5日，每日要用几片嘅卫生用品，咁其实咧可能都即系50-60元啦，可能至少需要。咁、所以咧喺苏格兰嘅议会咧，前两日咧就通过咗一条嘅法案添啊，就系卫生用品免费供应苏格兰法案啊。咁就话咧喺公共场所嗰度咧就向女性免费提供一啲棉条同埋卫生巾，咁、成为咧全球首个提供免费卫生用品嘅地区，就解决咗原来有一个 term 咧叫做月经贫穷的问题、 因为呢、我上年去加拿大的时候呢、都见到有两三间大型的连锁超级市场呢他们都有免费提供、一些卫生用品、因为刚啱随行有些、家人、都说、身体不适、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樣、因为大家真的很 close 的家人来的就是整家人都、他说我、不需要我们加拿大这里挺好的你去哪里问他拿就可以了、大家都是很好慷慨對於呢件事，因為好似嗱情況係點咧？我具體啲咁樣講，我屋企人都係用呢個例子。小白選咗啦，有冇膠布？我、有，我借俾你咁、樣。咁你唔會收翻嗰個人嗰塊膠布錢噶嘛？同樣地，喂，你流血喎，咁我俾你用咁樣咯。即係我嘅角度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好 casual。不過香港梗係冇啦，即係大家都係尷尷尬尬，好多嘢都唔宣之於口。呢、這個冇辦法，就係、中國人嘅社會就係咁，將一件正常嘅事都變得唔正常，往往都係。 不過你個詮釋幾好喎、因為我睇呢篇報道嘅時候咧，一路佢都係提緊貧窮嘅問題啦，即係覺得係一個負擔。咁亦都之前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即係問一下啲女士們覺得每個月都要花費一筆錢去買呢啲衞生用品，你負唔負擔？ 擔到啊，或者覺得係咪都算係一個財政嘅負擔啊咁樣，咁所以咧先至慢慢會演變成有呢個法案啦。咁但係頭先阿 O 講咗嗰個情況咧，就係當有呢啲免費嘅衞生用品提供嘅時候，其實係仲重要嘅係可以解決到一啲燃眉之急，即係你唔知邊一下你有需要噶嘛，即係我哋自己就會試過，係啦，咁但係嗰一下。你身邊的朋友冇的時候，咁你就要找超級市場啊，或者找其他嘅藥房啊，去到買。咁但原來哦，如果一啲公廁係有提供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方便咗啦。 係啊，喂，都係幾好一件事嚟嘅喎。例如我睇到一樣嘢，男女喂真係平等，都係原來呢一樣嘢可以少少表達到。 嗯， 男仔就唔需要啦，係咪先？ 唔係啊，我啱啱都揾到研究咧，就係男人咧，其實每個月咧都有幾日情緒起伏嘅，不過就唔會有頭先嗰啲即系要借张胶布俾你黏住个伤口嗰啲情况啦。 系咯，嗱，咁但系男女都平等，点样讲咧？嗱，男人系唔需要胶布帮手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女士本身身体结构需要胶布，我哋真系应该要谂下办法帮手。而呢一样嘢，如果要用钱去到买，你谂下谂下，又未必真系正常。我哋系咪咁多年以嚟，我哋系觉得需要用钱去到买呢样嘢，觉得系合理咗咧？咁样，即系例如水咁样系。我哋一定要飲嘅嘢嚟嘅，點解我哋會變咗就係我哋需要去到用錢去到買水咧咁樣？嗱，你話正常一個水嘅供應系統啊，我哋可以俾錢幫手興建嘅，幫手水管嗰啲維修俾錢，我哋都係合理嘅。 嗯， 但係點解我哋要係用錢去到買一啲我哋本身應該係？有權去到享有嘅嘢咧， 係有陣時真係視之為理所當然，咁係咁就係咁噶啦，即係阿媽教落，咁要用就要買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呢一個即係出發點係非常之貼心嘅。 蘇格蘭呢、這個 蘇格蘭啦，係啊，佢通過咗呢條法案之後咧，佢32個議會區咧就將會決定具體嘅實施方式，即係點樣去到實行佢呢一個理念啦，即係可能擺幾多啊，點樣擺啊，點樣 review 啊，咁喺邊啲位置啊，咁啊同埋咧佢係主旨就係想每一個有需要的人都能够以相对容易和具有尊严的方式是拿到不同种类的卫生用品。其实你当其实厕纸而已，你公厕你去厕所它都会有厕纸，这个其实都是女性一个日常的卫生用品而已。同埋他说在这段疫情期间通过这条法案，那个意义就更加重大了，因为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有一个月经贫穷的情况出现，在这个经济不好或者衞生環境不好的時候，就有呢一條法案。 更加要扶持一把咯， 係啦，更加 有意思，幫大家減輕啲負擔咯。同埋都係嘅，其實如果我有陣時喺度諗，女廁入邊已經有提供或者有啲自動售賣機已經搞得到咧，咁其實已經幫到好多手。因為我自己咧去超級市場買嘢，你知依家咧好煩噶啦，好長噶，永遠超級市場嗰條隊咧，或者便利店嗰條隊，我都有分享過啦。其實便利店咧喺香港就唔係好方便嘅，因為咧佢每次都會問你有好多嘢啦，就係其實我好簡單想買排香口膠咁先算啦。咁你正常俾錢嘟八達通咪得啦。跟住第一問你有冇八達通儲分，有冇儲分，跟住又話加兩蚊又可以係咪會員，跟住加兩蚊又唔知換包朱古力。我食香口胶我就唔食朱古力噶啦，咁我点解？ 佢惊你食完朱古力黐牙要攞香口胶黐翻走积啦。 即系我呢个纯粹你话幽默感又好，搞笑又好咯。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变咗咧，我试过喺湾仔区咧排便利店咧。六七個人排住嗰條隊咯，咁因為嗰個店員都慘啊，好多嘢要做啊，又要負責不燒賣，後面又要整個美式咖啡機，好似一個廚師咁嘅，嗰個收銀員唔係淨係收銀嘅，即係我都覺得佢好趕忙啊。但係個重點係後面啲人都等得好辛苦，更加見到有個女士咧就係攞住一兩包衛生用品咁樣，咁你 feel 到佢都係趕趕地啦咁樣，咁即係我又讓佢去買先咁樣咯。咁總之就啊呢啲。如果件事个发生位或者个自动售卖机系喺个女厕入边，咁咪可以解决到佢唔使去便利店，哇！前边有六七个人去排队咁样， 同埋嗰个心理嘅状态都好啲嘅，即系唔会成日觉得好担忧。譬如嗰一排你明知道系唔舒服噶啦，咁出唔出街或者死啦，我唔记得带定添，咁样已经有一个心理压力喺度。 即系会有啲尴尬嘅情况，呢、這个都系嗰句啦，即系喺香港都系仲系中国人嘅社会，大家系对住呢啲事嘅时候总系尴尬啲。外国就会觉得哦，你 period， 不如去厕所 清洗一下啦，咁樣即係 casual 啲嘅。係呢件事係我喺香港三五歲啦，生活咗三年冇改變過嘅一件事啦。係啊，咁我估到我五十歲都未必改變。 希望有改變啦， 傳統好難改變啊。 唔係，但係有時候你喺超級市場咧都會見到有啲貼心嘅 男 友會，即係可能假言微之嘅會幫佢嘅女朋友或者佢老婆咧去即係買一啲衛生用品嘅。不過講到一啲極端啲嘅例子啦，其實喺印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講月經貧窮呢個問題，一定會更加嚴重啦。咁我之前睇到有單新聞咧，其實佢哋都係講話啲女士咧，直頭月經期間咧係會被視為不潔啊、唔乾淨啊，即係又唔舒服啦，再加上冇一啲好好嘅衛生用品啦，佢哋係冇得翻工嘅。咁但係你唔翻工就手停口停啦嘛。 哦，即係強制性佢哋喺屋企嘅咯。 係一係就唔翻工，一係就佢要請假，即係總之兩樣嘅情況都有出現啦。咁點樣解決咧？佢哋？ 佢哋 我真係諗 有啲不良嘅醫生咧，竟然提議佢哋切咗個子宮。 哇！ 真 係呢個真係好誇張，我覺得。咁但係佢哋就即係相信醫生，亦都唔知道即係之後帶嚟啲乜嘢嘅後果。即係佢哋可能 諗住不育咯，咪就係、是、不良後果咪不育咯。 嗱，但係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你有生咗小朋友嘅女人都會繼續有月經嚟㗎嘛？咁佢哋就以為哦，咁我都生咗兩個咯，都冇所謂啦，唔再生㗎啦。咁又好似幾好，每個月慳翻啲錢又。唔使即系觉得俾人觉得唔干净啊，或者阻住翻工啊咁样，咁佢哋真系接受呢个手术， 咁啊好残忍啦， 好残忍啦，同埋都系令到佢哋之后健康上面有好多嘅后遗症。 无端端又挨一刀咁样，系咪？ 系啊，冇必要噶嘛。 所谓男女平权，我决定都系讲埋男士都会有。 月经系嘛？ 唔系，男士都会每个月有情绪化同埋思潮起伏，去平衡翻我哋男士嘅阵营先。我哋头先都花咗八九分钟去讲女士，我哋讲翻三 男士， 男士都好啊。喂，我揾到啊，原来男士咧每个月都有个生理嘅变化嘅，就特别容易暴躁。咁早前咧，英国咧一个问卷调查就显示啊，近乎咧四分之一嘅男人咧，即系英国男人啊。覺得自己每個月咧都有離經期嘅咁樣，咁當然唔係有血滲出嚟嗰一隻啦。咁啊症狀咧包括容易疲勞啦、抽筋啦，同埋比較敏感嘅。咁啊有醫生咧都發現，哦可能都係、哦、男人咧其實每個月咧都有機會有荷爾蒙變化嘅周期嘅咁樣。咁啊其中一位醫生咧就話，好多男性咧都反映每個月咧特定嘅時間咧都會情緒啦，同埋性需要方面咧就比較波動一啲嘅，以及咧就感受到。身体的不适啦，但就唔识表达出嚟啊，亦都觉得自己咧系因为冇一个好明显嘅症状，譬如你哋会知道 肚痛啊， 系要用卫生用品啊，腰痛肚痛啊，但男人就冇，好猛啊，总之好猛啊， 系咯， 猛啊，做咩好猛啊？ 如果将呢件事量化咗，佢对男士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每句嗱话俾你听，我呢几日系特别猛噶啦，咁样，唔系净系女性，系嗰几日特别猛噶嘛。 我自己身边都同年纪有啲男士都系咁嘅，突然间有一排咧好暴躁噶。譬如咧，朝头早食早餐咧，平时冇乜嘢啊，又唔系赶时间，又唔系剩，咪悠闲啲咯。个炒面迟啲嚟，咪迟啲嚟咯。杯茶酒迟啲到，咪迟咯。 拍晒台 系啊，或者杯茶酒唔记得茶酒，唔记得加炼奶，咁可能变咗热奶茶，咪算咯。其实茶酒同热奶茶 平时都冇嘢嘅，仲系你个 friend。 系啦，平时都系好好先生嚟。一个月咧，总有两三次突然间 着嘅， 好嬲咁样。佢话点解？点解咧？我就系话点解咁嬲咧？ 所以而家解释到啦呢一个， 咁佢就有讲话原则嘅问题咯。咁我话 平时冇原则嘅， 平时啲原则 唔记得咗。 你平时啲原则都系 double parking 啊，cut 双白线噶啦。人哋落练奶唔系教大家咁样做，即系我又系幽默化咁样讲，所以即系嚟到啦一个礼拜去到星期四，希望大家咧轻松啲啦，调子放慢一啲啦，唔好咁暴躁啦。 求已着了地，再。 来到早上时间7:59。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是天晴干燥的，天气会逐步转凉，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3%。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日日喺出面营营役役搏命搵钱，都唔知为乜，点解冇人知道我讲紧啲乜嘢嘅呢？ 英格兰哲学家汤马斯摩尔曾经讲过：走遍天涯觅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回到家里就发现他了。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翻到屋企系最舒服嘅。 隧道入沙田方向，咁较早前啦，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已经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映月台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管道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映月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有江乐道中大厦桥面来回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新唱片咧 ，Disco 啊，喺英国陈列榜咧，一上榜就成为冠军嘅大碟，真系非常之犀利啊！澳洲嘅国宝 Kylie Minogue， 一啲咁 groovy 嘅节奏咧，好啱呢一位女歌手啊！身形 keep 得好好咧，又唱得又够晒靓啊！呢、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 ，Kylie Minogue Real Gro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财经第一线，8:07 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当然要请嚟我哋嘅嘉宾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哥 Kitty 啊，哦，三位好。 系你好啊，咁啊股市都好啦，咁啊恒指琴日都有得升啊，升81点啦。不过咧，报章就话咧港股升少字，只系咧汇控咧领涨6%。咁啊，今日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好，汇控领涨嘅原因咧，就因为大家都会憧憬啊，即系监管机构咧有机会咧就系、是、嗱欧洲先，跟住可能就到英国啦，就有机会出年咧就容许啲即系话商业银行咧。就派翻股息俾佢哋啲股东，咁、呢个都会系 即係普羅嘅股民最希望嘅願望，因為買咗隻銀行股而佢唔會派息咧，咁就真係好似撐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就真係呢一個都會成為一個幾大嘅憧憬，咁一下子個股價就衝咗上去。咁但係真係除咗匯控之外咧，好多啲股份都表現咧都麻麻地嘅，即係調翻轉啊，啲新經濟嘅股份啦嚇，繼續咧都有啲偏軟嘅情況啦。咁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同下晝咧一個消息有關，就因為咧大家即係唔知道有冇睇啦。咁但系咧，就算你唔睇現場 live 都好，你都要睇翻究竟有啲咩內容，因為同我哋個荷包裏面嘅錢可能都息息相關。就係咧，特首任內第四份嘅施政報告。咁當然啦，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咧，未講之前咧，大家就有個無限嘅幻想同憧憬咧，就會希望咧，就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咧，佢會提到咧，就係話。進一步咧就擴大互聯互通機制裏面嘅一啲嘅名單嘅，意思就即係話啦，深港通啦、滬港通啦、港股通啦，即係我哋香港個港股通嘅部分，即係內地啲北水去買得嗰啲股份咧，咁啊過往有好多範疇咧，其實都唔得嘅，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為意 嘅，上市又唔得，咁樣 B 仔又唔得，咁係嘛？ 系啦，生化科技又唔俾啦，第二上市又唔可以啦，咁啊，甚至乎呢一啲喺即係平時嚟講，我哋都覺得其實個風險都好低啊，呢啲房地啊、信託基金啊咁樣咧，其實好多類別嘅投資咧都係唔可以啊，更加唔好講話衍生工具嗰啲啦。咁所以咧，即係本來就好大憧憬咁，但係而家咧聽落去咧，就淨係講咗一範咧，同我哋香港嗰個港股通嗰個部分有關，就係嗰啲所謂嘅生化科技類嘅 B 股。咁但係咧。好奇怪嘅事，可能大家會覺得，咦？咁好啦，明樂宣山啊，冇粉啊，嗰啲 S， 即係話第二上市，即係京東啊、阿里啊嗰啲咁，咁佢哋股價跌，合情合理啊。咁但係喂，唔係喎，阿特首有提到喎、啊，咁但係點解啲生化 B 股都即係跌到生化危機咁樣嘅咧？ 點解嘅？係啊， 都跌曬落嚟咧。我諗嗱，個解釋好簡單同直接嘅，即係話。是啊，他有讲啊，但问题他讲完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冰冷会入晒港股通呢？肯定就不是的，因为有几关仲要过的。第一关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等那些就是说香港那些的指数编算机构，例如恒生指数公司等啦，就将这些股份纳入去他们那些例如大中型股啊，又或者小型股的指数，先至可以入到去深港同沪港通那个港股通名单。但是因为他们很多 B 字头的生化科技股都缺乏盈利啦，那就是恒生指数公司呢一关已经未必咁容易过啦。好啦，第二关啦，正所谓关关难过，其实都关都未必过到嘅。第二关就过啲乜咧？咁第二关咧就系过内地监管机构啦。因为恒生指数公司拣完都冇用噶，仲要等内地证监会批。譬如话过去都试过啦，同股不同权嘅股份老早入咗呢一个恒生大中型股指数噶啦，包括好似小米咁。咁但系一直都入唔到港股通嘅，要内地证监会都首肯啦。咁佢就真係可以入到去。咁所以呢，其實而家呢特首講完呢嗰、那個作用呢唔係話即係咁大同咁直接同埋咁快。咁所以呢就全部就跌返晒。咁呢個都係只可以講係合情合理啦。 係呀 ,Dicky 呀，我琴晚成晚都冇瞓呀，我。 點解呀？ 我琴晚就係聽完個施政報告之後呢就返去諗下究竟有啲咩關我事㗎嘛。咁一路諗啊諗到天光， 你打俾我啊嘛，其實就五分鐘就講完噶啦。 所以而家就要問你啦，一嚟嗱，咁啊諗嚟諗去，啲施政報告係咪好似好似啊，令到個氣氛好似暢旺咗？係咪應該部署喺一啲譬如係收租啊或者房託股上邊咧？ 係你啊就講咗重點啦。嗱，因為咧，即係尋日施政報告，大家都會睇，有冇啲樓市嘅一啲嘅即係措施咧？例如唔好話咩啊，減下辣都好啊，唔好話咩啊。咁當然其實有嘅，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咧非住宅物業嘅呢個雙倍印花税。嗱，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啦，同我哋平時譬如買樓咧，就冇乜直接嘅關係啦。你仍然係最好係第一間，咁你可以唔使俾，之後要俾。咁但係咧，而家講緊啲非商業嘅物業咧，咁但係。好客觀同直接咁諗，咁會唔會因為呢件事而係令到即係個交易成本會降低呢？肯定係嘅，但會唔會令到嗰、那個即係交易嘅信心又大幅咁增加呢？嗱，呢個都好難講，因為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會諗商業嘅投資物業咧，即係唔好講話喂工廈、商廈、甲級啊、乙級啊，定係幾多咩級啦？定係停車場啦？咁大家都會諗嘅就係、是，咁而家即係全世界逆轉唔到嘅趨勢就係話。 個個都所謂嘅 work from home 啦，居家就工作啦，家居就唔係隔離啊，家居咧就喺即係隔離屋企咧，都嗰、那個朋友都可能係喺屋企度翻工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一啲譬如話傳統我哋講話越級，甚至乎即係一啲再偏遠啲地方啊、舊啲嘅一啲所謂嘅寫字樓啊，嗰、那個需求可能細咗。咁當然啦，你大嗰啲企業咁都點都會有個靚靚嘅 office 咁樣嘅，咁所以係有一啲幫助嘅。咁但係咧，琴日都會見到譬如有啲物業代理股啊，又或者一啲個別啲收租股咧，都有少少即係見光死。 係啊，好似一提完之後咧， 就冇咗。 唔係冇啊，瀡翻落去。譬如你睇只美聯工商鋪特別受惠啦，哇，上下波幅成廿幾三十個 percent， 最後仲要倒跌10% 收市，好似唔講好嗰個咁啊，係嘛？ 咁啊，呢個世界咧，即係我又公道啲啦，又唔關啊施政報告事嘅，只不過係當你有呢個希冀同埋盼望，當佢成為事實嘅時候咧，股價就一定要去反應，係咩反應咧？就跌翻曬落嚟去反應咯。即係話未發生咁啊，憧憬啊嘛，幻想啊嘛，啊覺得好美好噶嘛，咁啊梗係咧。就最開心啊！到已經成為咗一切事實咧，咁就即係所有幻想跑，即係叫做幻滅咧，咁就又還原基本步噶啦。即係股票市場係咁，其實喺我哋嘅人嘅生活裏面，好多情況其實都係咁樣嘅。通過咧就梗係特別多幻想嘅，講到曬咧。就幻想破滅咧，咁就回歸平淡噶啦。 我下一次我都係咩啦？我唔使瞓唔著，我打俾你先 啦。 即刻打俾你， 即刻打俾你先啦嚇。咁啊，小弟亦都冇持有嘅一個工商鋪股份。雖然頭先咁樣講，好似好同仇敵忾咁樣，我等啲股民抵啫。喂， 你冇持有嗰個工商股啊嘛？但係你一持有， 同埋下次大家要轉身快少少，即係一聽到佢差唔多講啦，咁啊已經要撳定個掣去 沽。係啊，喂你講又講， 但係阿 O 持有工商鋪啊嘛， 冇啊， 係啦， 持有工商鋪嗰啲係你啲 friend 嚟啊，謝霆鋒啊， 十九區工商鋪， 而家話謝霆鋒啊、梁朝偉嗰啲鋪今年都蝕幾多啊？頭先睇下娛樂版咧，你啲 friend 嚟啊，中哥嗰啲啊，霆鋒啊、朝偉啊咁樣嗰啲啊，好啦，咁啊衰咁唔好講啦，講啲好啲啦，有疫苗喎、啊，有機會係嘛？ 係啊，國藥集團咧就向呢個國家藥監局咧就提交咗呢個新冠疫苗上市申請啦，咁啊獲批之後就可以推向市場啦。咁啊 ，Dicky， 你覺得呢個消息係咪可以即係持續刺激下佢哋嘅股價咧？ 我諗就刺激咗㗎啦，即係琴日嚟講，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國藥即係集團同國藥控股以至到其實即係究竟最後實際上幫助大唔大呢？咁我會覺得永遠都係咁㗎啦，即係當喺憧憬性嘅階段裏面呢，嗰、那個股價嗰、那個刺激永遠都大啲。其實大家都見到譬如話疫苗股講緊內地自主研發嘅疫苗，唔計嗰啲美國 Pfizer 啊嗰啲咁康熙諾啊佢啊咁其實都接二連三都已經越嚟越多係去到呢一個即係臨床嘅階段完咗，而家講緊去即係提交嗰個上市申請啊，就唔係 IPO 嘅申請喎，係講緊即係賣出嚟嗰個申請啦，下嗰只疫苗。咁但係對於佢嗰、那個即係股價嚟講，其實呢個消息都已經係即係不正而走咗一段時間嘅啦。因為要知道，其實一直過去譬如個零月啦，一路都逐個階段哦，去到第三期。咁其實大家都會計到數，即係有邊幾個有機會跑出，有機會去到申請個階段。咁所以我諗呢個消息，譬如話喺以即係尋日嚟講個股價咧，都叫做略略反映咗。咁你話會唔會有機會都叫做起碼都利好同支持佢股價有機會進一步都向上咧？咁都有呢個可能嘅，起碼都會有個支持利好作用。但就唔係話即係完全唔需要睇價，黑埋眼買之後就即係會係一支箭咁升上去，就唔係。因為呢個消息其實都市場都會預期係會發生。因為大家都會計到數，有邊幾個去到第三期？咁講真，去到第三期，呢一個即係話疫苗嗰個臨床，如果係順利搞掂嘅，咁最後就係上市申請㗎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已經係預咗，其中佢包括在內咧，呢間嘅藥廠咧，其實都有機會做到呢樣嘢。 咁希望即係疫苗進一步出嚟，大家都可以舒緩個疫情啦。 呢、這個緊要啲 啊！係啊，呢個對於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個貢獻 正常，係 啊個貢獻好緊要啊！我哋啲皮膚都差咗，戴咗成年口罩，係咪Dicky有冇覺得嚇？襯唔到衫啊！你啲口罩開始 都冇辦法㗎啦。咁但係希望就真係喺疫情 即係慢慢受控啦。雖然而家即係歐美，尤其是即係北美洲都真係仍然好失控啦、 所以咧就話阿 Dicky 講話希望回復正常咧，我就好。好另一個方向，我就唔使回復正常啊，回復日常已經 OK 啦。 係啊，真係回復日常可以做到嘅嘢已經係 OK 啊， 好幸福噶。 係咁啊，生活繼續過，咁啊新股繼續上場啦嚇，咁啊繼續會咧，係問下你健唔健康？有京東健康啊，咁啊今日招股啦，咁啊入場費3000多元到，咁啊其實同期咧都仲有好多隻大型嘅物管股咧，咁啊招股中啦，咁啊譬如華潤萬象啦，咁啊大家。知道如果你喺內地去嗰啲叫做名店咧，通常喺萬象城嗰度嘅咁樣啊嘛，華潤集團啦，咁啊有恒大物業啦，咁啊領地咧都上市，咁啊好多都係關於叫物管股嘅板塊，咁啊逐啲逐啲上，但係之前啲物管股上完市之後咧，反應都係麻麻地啊嚇，咁啊 Dicky 究竟呢個板塊係咪都係尾水，定還是有機會啊板塊輪動底下咧，反而可以追下落後，試下新股入下飛咧？咁 Dicky 交俾你分析下啦。 好啊，咁嗱，讲到物管股咧，咁我都唔敢话我好有前瞻性啊，讲啲嘢。咁但系我谂喺对上嗰转都好多只接二连三上嘅时候咧，我都提出过，就系话其实呢个行业系，我都知轻资产系，我都知道咧就系可以估值高过佢哋阿妈，即系嗰个内房股。咁但系我都系嗰句啦，当你系第一只、第二只、头嗰几只，咁啊第一有新鲜感啦，第二我系基金经理，我要买我都会可能点都会买啲啦。咁但系到而家唔止十只啦，廿只啦，喂就嚟卅只嘅时候咧，喂咁就好难搞噶啦噃。我系基金经理，我即系掟飞镖都买唔晒噶噃。所以咧，我会觉得嗰个炽热程度肯定比唔上以往。咁但系个别都总有佢嘅卖点，即系都唔会话哇一上完市就满盘加纳索即系跌到七角一皮，咁唔系嗰只，但肯定唔系话会有个好大好大嘅憧憬咯吓。咁至于你话京东健康，咁呢段时间咧，唔算最利好佢嘅，因为讲紧啲新经济行业咧，都系受到好多监管嘅要求，对佢哋嚟讲咧都加大咗力度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内地嘅即系从事譬如话互联网啊，或者呢一啲嘅一啲嘅医疗健康嘅在线嘅服务平台咧，咁又相对地比起支付啊，又或者比起简单一句咧，即系蚂蚁。阿里嗰啲咧，就可能受到監管個力度咧會細啲，唔係冇監管絕對有，但係咧就唔係話泛泛都中咯，即係話之前話反壟斷佢又中，跟住話哦要監管呢個互聯網金融，哎呀佢又中，直播平台，哎呀佢又全部中曬，咁但係咧今次京東健康呢一類咧就會相對地少啲嗰個影響，咁但係咧起碼喺而家呢一刻亦都會見到譬如啲同業啦，譬如由阿里健康啊、平安好醫生啊，近期嘅股價表現都唔算話太理想。咁其實對於佢嘅上市咧，嗰、那個嘅上市後個股價表現個憧憬咧係細咗啲嘅。咁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喂小注認購咁都可以嘅，但係就唔係話好似買嘅之前咁，大家個個都好啦，大手咁冚落去啦，趴展啦，搏抽多啲啦。我諗就唔可以用嗰種心態咯。 明白啦。咁健康人人都想要啦，但係健康嘅股票咧就唔知係咪你心目中嗰杯茶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三位。 好，唔該曬 Dicky， 好，拜拜。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继续讲下啲着数买埋嘢啦，咁 又系商场啊？ 唔系啊，今日讲 又俾咗飞叫我食嘢啊？ 唔系啊，又叫你喺主题乐园抽啊？冇可能啦， 嗰啲人都未开， 冇可能 未开股， 你抽咗未啫？ 咩啊？ 主题乐园啦， 我抽咗啊！ 即系 喂，如果我哋 嗱你中咗咧，我哋就一齐去。 系我写命陪，唔系君子啦，陪中哥系咪先？ 我即系你话中哥唔系君子， 唔系中哥系君子，但我唔可以用写命陪君子，我就要用翻佢正名， 亲切啲系咪？ 嗱，咁我真系你出豉油，我出鸡啦，咁样，我中一张，跟住你两个同我一齐去。 唔系，我哋除翻衫嘅。 唔系入 大家分享嘛， 入边有洗费噶嘛，我都话啦，同钟哥做节目好似靓仔咁样噶，喂，钟哥呢件好靓、哦，有兴趣买两件啊，我都想要一件、啊，咁样 买二送一、啊，我哋三个人， 好似系老豆咁样啊，记得带信用卡、啊、入场， 掹住佢衫。 点解要讲信用卡呢？因为呢个 Black Friday 啊，星期五就系啦，咁啊，喂，同大家睇下美国方面咧有十。 有十幾間呢個電商啦，即係叫做上網買嘢嘅地方咧，都有啲筍嘢同埋平嘢，同埋你都幾估唔到咯。哦，啲人咧睇翻往績咧，中意買呢啲嘢喎。 但係呢個 Black Friday 係美國噶嘛？ 感恩節 係咯，就同我哋好似唔係好有直接關係 嘅。哦，咁你都去買嘢噶嘛？ 咁我點啊上網去買佢哋啲嘢？ 係啊， 都有優惠啊， 都要寄翻嚟咯。係啊，都有優惠啊。 但係佢嗰個運費有冇優惠先？ 運費就睇下你買幾多啦。 嗯， 你買$10同你买$10,000系争好远。如果你买$10,000，人哋免运费、free shipping 有呢个按钮俾你揿，但你买$10就冇 free shipping 呢个按钮。 嗯、 不过我纯粹觉得，搵嚟呢十间电商咧，就系觉得哦，有啲你估唔到都系喺叫做黑色星期五咧几畅销嘅产品嚟。有一样咧就完全同电子咧可以话系切割嘅、 嗯， 就系咧嗰个即 P 字头嗰个即影即有相机 吓 嗰个牌子，系啊。佢话每年都好受欢迎噶，佢哋嘅销售都 翻生真 系，唔算翻生啊！其实佢哋一路都系咁出新机噶，系啊， 冇死过， 冇死过，即即有嗰只啊嘛， 系啊！ 喺我哋细我僆仔嘅年代吓，即系基本上你哋可能都未出世嗰个年代咧，嗰时好潮兴嘅，真系啊！即影即有，咁影张相，而家已经系变咗一个另类嘅潮流啊，唔系主流啊！咁如果佢话佢仲有新机出，系咁，但系。真系咁多人買 哦，咁可能近幾年咧都吹呢個文青風， 嗯，冇錯， 係啦，咁大家都我見好多 MV 導演咧， 嗯， 拍嗰啲 MV， 第一個鏡頭都係個男主角咧 攞住嗰部 攞住嗰部 即影即有 頭盔咁大嘅即影即有，跟住影住個女主角。 好啦， 咁样 咁同你攞住部手机未系即影即有，我即刻影已经即刻有啦。咁同要整张相出嚟有咩分别咧？你哋觉得 有嗰个质感啊嘛，同埋会甩色啊嘛，啲药水即系咧嗰阵时要揈佢啊咁样。咁好似话依家嗰个技术进步咗噶啦，即影即有嘅技术唔使揈嘅，揈反而揈衰咗张相。 我估可能呢个 Black Friday 佢哋买呢一个嘅相机咧，系真系货圣诞礼物啊！即系佢哋而家都会即系买。定一啲聖誕禮物，係啦，準備送俾啲親朋戚友噶嘛。 即係可能$100嘅嗰個 budget 個範圍射程之內係$100，大家互相交換嘅，大家都知道咁啊。 咁啊，聖誕就嚟到啦，我知道你哋兩位一定會好有愛心買嘢俾我嘅。 係啊，你想要咩？ 唔好買呢一個。点解咧？我又系用翻你出我出你出豉油我出鸡嘅道理。你买咗部机俾我，咁啲菲林咧，嗰啲先系长远计。哇！你俾部机我，跟住我以后想用嘅时候，你哋唔会咁好死，每一日都送一桶俾我噶嘛？ 唔会啊， 唔会啊，唔会啊！你讲得啱啊！ 你讲得冇错啊！ 你真系好认识我哋啊！ 唔系你估啫，点解要揾你哋啊？咁所以就系咁啊！即系我以后又要即系预留一笔嘅钱去买啲菲林，玩我咩？ 好啦，咁我哋送第二啲嘢啦，睇下以下落 就净系送菲林俾佢咯。 我哋拥有部相机， 系啊， 你有菲林， 我每个月俾翻菲林你。 系啊，跟住同埋我哋可以变化一下嘛，即系我哋成日都喺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page 会出现啦。 系啊， 我哋啲照片，咁我哋变化有阵时即影即有，有阵时冇即影即有， 嗯， 有阵时相机嘅玩法。菲林嘅玩法咁樣等，即係聽眾朋友都有啲新鮮感啦。不過講開 Black Friday 都有啲新鮮感嘅叫做網站嘅，都係一啲 gadget 嘢嚟嘅，即係科技產品啦。咁最風行就係呢個夾發器咧，同埋呢個電波嘅吹頭嘅風筒咁樣咯。咁話今年就最流行啦，咁樣電波吹頭，即係聲波加入聲波嗰啲 wave 去吹頭嗰啲風筒咯，吹到你個頭啲髮質好似好靚啊！哇，好快乾啊嗰啲咯， 我唔信嘅。如果吹， 你有冇买过嚟试先？ 我有啊，但如果有啲风筒啊，吹完之后啲头发会多啲，我即刻买。但你吹完我啲发质更加柔顺，对于我嚟讲冇用嘅。 好难噶、啊， 系 越吹越多。 个观好难讲噶，你唔好俾我做一个疯狂嘅科学家，我一定发明呢一样嘢，吹头啊！你知唔知几多啊？有脫髮問題嘅朋友幾中意吹頭啊？ 呢個就係 Black Friday 啊！即係喺美國啊，喺網上譬如啲鋪頭最受歡迎嘅咩即影即有，都係吹頭再吹頭嗰啲咁樣， 或者耳筒啦，或者手機，直情係手機品牌。 香港咧，你哋覺得香港聖誕節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同埋將會經歷咧嗰啲交換禮物嗰啲活動㗎啦。你哋覺得香港嘅聖誕禮物？最多人叫做中伏嘅系乜嘢？ 我讲俾你听啊！ 唔好讲系受惠啊，中伏。 我屋企都有好多， 嗯， 杯啦， 杯啦，一定有啊。 杯啦，同埋圣诞帽啦。 但话咗杯系唔好送噶咯， 唔好你唔好讲呢句。 每年 你唔好讲呢句，我话俾你听，我好记得有一年。当年支持我喺月后嘅时候，我哋抽中过你一只杯。你唔好讲呢个。 我记得啊，有一年啊，二台抽奖啊，二十五个同事参加啦，有八只杯啊，大佬。 唔系，但系 有八只杯系咩概念啊？ 我梗系记得啦， 三分之一嘅同事都攞只杯出嚟抽奖。 冷静啲先，我要为我只杯平反。我只杯喺日本嗰阵时咧，一间即系整即食面， 系咯，唔系杯啊， 佢系。佢即食面嘅杯，亦都系一个好好用噶，嗰个好靓噶。 你知唔知我攞只杯之后跟住点啊？ 捐咗咯。 啊，唔系，我一路摆咗喺度，因为都话说诶，话晒都系抽。 今年送翻俾我。 一路摆咗喺度，一路摆都摆咗几多年啦，未用过啊。 哎呀，你俾翻我啦。 有啲人有啲变化，跟住话，哎，咁唔好送杯，送保温瓶。 系 保温瓶，我屋企都有十个保温瓶，即系嗰啲啊热水壶啊，嗰啲咧轻便携式嗰啲热水壶，其实嗰啲都唔好买啦。 不过最大部分人会去买嘅咧，就是、当然咧，正话阿 O 都讲咗，喂，究竟个 budget 几多先？大部分咧都会有一个叫做指标，即系50至100或者100至300一个指标噶嘛。所以咧，如果你经过一啲大型嘅商场咧， 系 某一啲啊嘅用品铺，特别系嗰啲专系卖冲凉嗰啲咧成日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禮 盒 喺度， 分曬區域添， 分曬區域，100蚊嘅喺呢度，200蚊喺呢度，300蚊喺呢度，你諗都唔使諗啊！總之佢就齊曬，你就覺得哦，我如果我 budget 100蚊，我咪100蚊喺呢度揀咯。其實揀乜鬼嘢啫？咪係嗰幾樣嘢，一嚿番梘，一支沐浴露，咪又係嗰啲。 同埋你送俾人都冇用啊！有啲咪專賣啲沖涼波波嘅，即係嗰 都冇浴缸。 香港自己淋花生嘅時候，塞喺個花生頭度，自己滲落嚟咁樣。 咁惨，但系你呢、這个 佢好似试过咁样讲到，我都冇谂过可以咁样。 我思疑你有自由啊，我思疑你有自由，讲到咁鬼形鬼声，可能真系 真系试过系嘛？ 喺嚟紧嘅呢个 冇理由嘅，钟哥屋企应该有浴缸嘅， 有浴缸 嘅， 所以嚟紧咧呢个圣诞 楼都有几搭啦。佢有一搭楼冇浴缸，另外嗰两搭楼都有啦。系我哋呢啲啱啱出新嘅，先要买啲有企缸嘅楼，因为个发展商要整出嚟。 奉劝大家。圣诞节唔好再买啲冲凉嘢俾各位啦，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屋企都有嘅。 哇，讲到乜嘢都唔要，我哋而家要开始谂定圣诞送啲咩俾大家啦。好，先听8:30钟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阿根廷一代球王马勒当拿逝世，终年60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全国哀悼3日。阿根廷足总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哀悼，球王比利亦都致哀。马勒当拿近年健康出问题，今个月初曾经接受手术清除脑部血块。佢喺当地星期三因为心脏病喺阿根廷家中去世。马勒当拿参加过四届世界杯，1986年协助阿根廷夺得冠军。嗰一届八强对英格兰，马勒当拿攻入两球，协助球队以2-1胜出。佢上帝之手嘅第一球引起讨论，第二球佢连续扭过对方6名球员射入，之后被国际足协评为世纪最佳入球。世卫专家话，由世卫率领的研究人员希望重返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跟进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感染个案，调查病毒怎样可能由蝙蝠传播给人类。世卫动物疾病专家恩布雷克话，现在调查不算迟，他说团队希望可以找到最初受感染的市场工人，他们对于可能从哪一度感染病毒或者掌握重要资讯。恩布雷克重申，世卫和大部分科学家的观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病毒是人工制造。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日前表示，已经获北京保证将尽快安排国际专家组到武汉实地考察，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访日行程之后，昨晚转抵南韩访问3日。今日佢將會分別同南韓外長康京和同總統文在寅會面。韓聯社報道，王毅今日下晝將會到總統府青瓦台拜會文在寅，預計雙方將會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韓、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朝鮮半島局勢和中美關係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報道又說，王毅和康京和今日上午會談時將探討防止平壤發動挑釁、重啟南北韓、北韓和美國對話等方案。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393點，升9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1，日元104.3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1，人民幣6.583，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1美元，賣出1,810.2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日丽业街慢线，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仍然挤塞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彩石里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就在利景湾，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收费广场。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以市民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Terry，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觉得佢好似我爸爸，因为佢身形好似我爸爸。即是见到他好像见到我爸爸那样。 我是王嘉莉 Kell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今日我哋讲下 千年女王。喺七八十年代，有好多嘅动漫作品都会幻想1999年啊、2000年嘅时候，究竟地球会变成点呢？有人话会有机会系世界末日，有人话科技会突飞猛进，我哋可以移民火星，或者系有外星人侵袭地球嘅。而其中松本零士嘅作品《千年女王》就是话到是1999年0:09:09，太阳系的第十个行星拉美图画星就会最接近地球，会为地球带来一个大灾难的。与此同时，故事的主角亦都遇上一位好靓好神秘的女子，她是雪野弥生。表面上她的身份好像很普通，但原来她是拉美图画星人的首领千年女王。 而佢个名字亦都系好长嘅，就系叫做拉安卓美达普罗米修姆二世。呢一套嘅作品原先系松本零士嘅漫画连载嚟嘅，总共系有1000篇，后来就改编成为电视动画，最后亦都系变成咗电影版嘅。呢一套作品，相信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就算未睇过套卡通，都一定会听过佢嘅主题曲同埋插曲嘅。 千年女王咧，可以话系我哋嗰个年代，哦，我哋嗰个年代啊，80年代，好似讲到自己好后生咯。 啊，崔健同好尴尬啊！ 我哋系边个？我哋咧，计唔计我噶？ 走先啦，好 嘛？唔系，我有做 research， 我见到千年女王系80年代初嘅， 系 咁，所以年代应该同嘅，但系嗰个时期就有啲唔同。 因为正话都讲咗啦，阿梁岳希讲咗啦，喺当年咧，成日都有一个题目就叫做世界末日嘅。啊，唔系，其实而家都有嘅。又是讲世界末日， 日日都世界末日 咁样，咁又用呢一个做一个题材，咁就有咗呢个千年女王嘅故事出嚟啦。 但系嗰阵时算唔算系一个好崭新嘅题材咧？ 绝对系，因为嗰阵时唔会有一套卡通片话哦世界末日啦，我哋点样拯救佢？ 吓死小朋友，吓我老死噶咁样。 嗱，嗰度吓就吓亲啲小朋友啦。特别系今呢个原作者阿松本零士先生咧，咁佢就好每一次讲嘅题目咧，每一套。经典佢嘅手笔嘅漫画又好或者动画都好啊，都系偏向于有啲人性黑暗面喺里边嘅。咁所以大人睇咧，你就会睇到哇，你讲紧我哋、啊。但系细路仔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睇完个心梗系好似噏噏地咁样。 系啊，真系会瞓眼觉都惊发恶梦嗰啲啦。 但系呢套嘢有啲咩咁黑暗咧？ 嗱呢套嗱，我先摆低咗《千年女王》先。咁譬如话松本零士老师其他嘅作品，譬如一套《银河铁道999》，咁我迟啲我哋讲啊。 好， 《银河铁道999》咧就系话，如果我哋人点样可以永生咧？原来咧，我哋只要去储够钱，好有钱啦，我哋走去另一个星球，就帮你将成个人换咗佢，变晒做机器。咁、你未得到永生囉。咁其实你諗下一个70年代嘅动画已经用讲緊而家我哋追求緊嘅嘢。你諗下而家我哋嘅身体好多嘢都系机器嚟㗎嘛。佢已经系探讨緊人点解要存活。即系呢啲比较于大人都未必諗得通嘅嘢佢已经喺細路仔嘅卡通片里边讲緊㗎嘛。 系咪真系俾細路仔睇㗎 当然啦你喺嗰个年代卡通片全部都系俾細路睇㗎啦。咁譬如话另一套就叫做宇宙海贼夏洛古啦。又系讲嗰啲我哋已经流放咗喺宇宙里边我哋点样去追求我哋自己嘅自由即系嗰啲咁样啦。又系大人都諗爆头嘅一个题目啦。千年女王就 系 啦。究竟我哋点解要乜嘢人可以存活乜嘢人唔应该存活呢佢就探讨緊呢个问题㗎嘛。咁即係当然啦你細路仔睇嘅时候就係、黎新姐姐好靚喎嗰个男主角好肉酸喎、因为佢通常松本零士老师嘅任何一套卡通片呢所有嘅男主角大部分都係肉酸嘅。 夏洛古算係型嗰个嚟。 夏洛古算型啦但係佢另外都有一个㗎嘛。另外夏洛古嘅副手咪就是肉酸嗰个囉。即系必定有一啲咁样嘅人， 即系美女配野兽嘅要， 就系啦。但系个女主角必定系靓，即系必定系靓。 而讲起靓咧，就系、我发觉到松本零士老师嘅画风咧，即系除咗个长长头发、两眼似星光之外咧、就系、一定系嗰对眼咧，即系好似你望落去有个宇宙喺里边咁样咧，闪灵灵啦。即系呢个系咪佢画风嘅特色？ 系佢自己嘅特色嚟嘅。 呢、這个千年女王咧、我觉得最红嘅应该都系佢首主题曲啦，系嘛？即系我自己冇睇过佢套卡通片啦，但系呢首歌就真系唱到街知巷闻嘅。 嗱，即系就算我唔讲俾你听个剧情讲乜嘢， 系 你只歌词头嗰几句啊，你都 知道主角系点嘅样噶啦。 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佢点嘅样噶？长长头发咯，佢就话梁国希讲啊，只眼点啊？两眼似星光咯，唱晒俾你听啊！所以咧，嗰个画面全部入晒脑里边。咁另外一个最紧要嘅，即系当其时，点解我哋会咁开心？ 系嘛？ 咁因为路云拿唱啦、当其时佢呢一只歌收录嗰只大碟个封面咧， 点咧？ 好靓啊！着住一件，如果冇记错，好似一件恤衫，但系咧就即系。露出长腿咁样啦，咁、哇哇好靓啊，好靓啊！ 即系其实你今日系本身系想讲路云娜姐姐嗰个封面啫，系咪啊？所以先至好啦，咁我讲千年女王啦。 其实我有一个愿望嘅，如果即系喺今时今日啊，可以揾翻啊，即系我偶像嘅 Rowena 出嚟讲或者唱下咧，咁就正啊！ 你有冇 keep 住张 CD 啊？ 其实是有的。 可否叫嘴巴休息一回，听一听太空的优美梦幻曲的片段。清风吹过，星光闪过他的面，光阴地箭好比小鸟伴着他飞向前。失去的昨天，他不愿怀念，许多新发展留待明日发现。星空中转眼间已过百万天。 咁为了满足啊钟哥嘅愿望咧，咁而家喺电话旁边咧 ，Vincent 咧就请到有露云啊小姐啊，你好啊 ，Rovina。 Hello Vincent， 你好啊。 嗱，钟哥咧就讲到咧，咁佢中意《千年女王》你演绎嘅两首作品啦，分别系《传说》同埋《千年女王》啦。你自己有冇一个个人嘅 favorite 嘅 ？favorite 啊，我谂都应该系《传说》啦，因为佢嗰个旋律真系好好听咯，同埋阿郑国江老师咧又真系填啲词真系填得太好啦，我好中意呢一只。 就算冇睇过个卡通都知道千年女王嗰个形象系点样啊嘛。 其实我未睇过个卡通嘅。 嗯。 即系我录音之前。 嗯。 佢哋系俾咗啲相俾我睇囉。因为系都系好急要做起呢一件事囉。 咁但系嗰阵时因为本身去翻唱日文歌都系一个嘅潮流嚟啦。咁你当其时你系咪都有攞返原装日文嗰个版本嚟到做 reference 嚟到去唱。 要啊，因为我要学佢嗰个 melody 嘛。所以是有听咯，我仲记得帮我编曲的是黎小田，嗰日我哋录音是晏昼嚟嘅，咁佢都有嚟听咁咯。 即系嗱，咁多年后咧，其实喺你唔同嘅一啲演出嘅场合咧，都系呢一首都基本上系必定会唱嘅一首歌嚟噶啦。 系啊，其实系真系好紧要，因为个一叫我系咩绰号千年女王嘛，佢个个都系咁样叫我。是啊，所以是带到好多好开心的回忆给大家咯，同埋俾我咯，我就是啦。 有冇机会呢，嗱你啱啱就出咗一张嘅发烧碟啦，会唔会諗住 係 啦，下一次呢就会将千年女王即係重新再演绎多一次，等一班嘅 fans 可以係再一次感受嗰一份嘅感动呢？ 其实我未諗到咁远喎，或者啦，可以都可以嘅，都可以㗎。 好啊，咁今日咧就我哋听住一首原装版本嘅传说先啦。咁我哋亦都期待住阿露云娜咧为我哋带嚟一个新版。今日多谢晒你。 好啊，多谢晒 Vincent，Thank you。 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长长头发，两眼似星光。传说中这女王善变迁。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一样嘢咧，阿钟哥喺度就啱， 嗯， 真系可以问一下你，因为有阵时咧，嗱，譬如晨光第一线啦，朝头早六点钟开波嘅时候， 系啊，即系咩都可以问一问我，我系咩啊？香港老花镜啊， 边度系老花镜啊？个眼镜都冇啊，而家系咪？只眼仲 keep 得好好啊？嗱、嗯，咁但系真系咧，嗱，譬如朝头早六点开波嘅时候咧，好 sunshine 把声，好阳光噶，啊，咁啊谂住即系俾多啲正能量大家啦，朝头早大家起身啊嘛，系咪？喂。 但我咧就好混淆呢樣嘢啦，因為最近咧睇到一個咧報道就係咁講，佢話原來當一個人咧佢自己越陽光嘅時候咧，哇，成日都笑住啊，成日好似咩都冇嘅，冇事嘅，面對住逆境咧，會繼續衝咁落嚟嘅，成日都話鼓勵大家面對逆境繼續衝啊嘛。喂，但係原來佢話到一個人越陽光越係正面咧，佢有機會將佢嗰個黑暗嘅一面收喺个底嗰度，佢爆发唔到出嚟。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如果我饮柠檬茶嘅时候咧，其实佢系苦茶嚟嘅， 冇错，所以咁涩咯。 越系阳光就越系苦。 系啦，咁佢咧自己就话到，喂，原来呢一类嘅人咧，佢有机会将佢嗰个嘅黑暗处咧收埋喺个心底入边，佢冇办法咧将佢宣泄咗出嚟。佢有几个方向嘅啦，第一，佢自己就话到啦，原来呢一类人咧，佢成日都会好积极去到鼓励大家，喂，各位同事，大家今日咧翻。工要俾心机啊！唔好成日谂埋晒啲唔开心业绩嘅嘢，我哋大家努力去做，就一定会有噶啦！你大家上天啦，再嗌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系啦。咁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同事咧，因为佢哋经常表现得咧，喂，好积极啊！嗰个同事实在太多能量去到俾贡献埋俾其他同事添。咁呢一类型嘅人咧，佢冇办法将佢嗰个叫做唔开心，将佢啲抑郁咧。放出 咁佢可能係天生就係咁樣， 係啦， 係 咯，到底係真定係假咯？ 我初頭咧都係諗，可能真係天生 嘅，佢真係咁澎湃嘅性格咁。 因為我都有諗過，喂，咁我自己算唔算一個積極嘅人？我自己成日 call 我自己咧，都係嘅。但我睇完呢個報告之後，我都有啲擔心，所以攞出嚟咧問一問鐘哥， 你積極，但係你唔算陽光喎、 啊。我唔算陽光㗎， 你陽光，你係積極咯。 即係我有啲得曬， 未算係陽光。 哦，未算陽光。 而家你呢度講咧，就係話越陽光就越得曬，即係越黑暗咁。 係啊。 所以你都未算系，所以你唔使擔心。 哦， 未擔未算。 咁我明啦，好彩我唔係太陽光。如果唔係，我就得曬得好犀利。 但唔一定完全係啊嘛，即係頭先鐘哥講，咁、可能佢真係天生個性格係陽光咧。咁而家係咪即係否定咗有100%陽光性格嘅人先？ 就係、是、有得曬。咁其實如果再咁講，個個人都有得曬㗎啦。 係啊，咁有咩問題咧？ 咁、你有冇睇？ 咁起碼我有陽光嘅一面啊。 你有冇睇《Star War》㗎？你做唔到 Jedi， 你就去做黑武士咧，一定有得曬㗎嘛。 係喎、啊，即係每一個層面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嗰、那個發揮嗰個空間㗎嘛，係咪？好啦，咁佢自己就話。有些人咧，佢甚至乎咧，因为佢阳光到成日会自我催眠，就是呢个自我催眠， 呢个有机会 系啦，会影响到佢就佢忘记咗自己嗰啲唔开心，即系佢我原本有啲事情工作上唔开心，但我成日自己催眠，喂、冇嘢啊，朝头早起身我哋成日都话对住块镜做咩啊？喂，今日好靓仔，今日冇嘢，跟住催眠咗自己之后咧，翻工。咁結果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咁啊一樣係好陽光啦。但係啲心理專家就話到，其實佢將佢自己黑暗嘅一面唔覺意潛意識收埋。 個個都會有㗎啦。你譬如你通常跑夜馬之後咧、你喺嗰啲投注站門口嗰啲阿叔都係㗎。買唔中唔緊要啊，我下一場中啊。 下一場 係咯， 個個都講㗎啦。 呢場唔中就下場中咁樣， 係啦，個個都係咁樣㗎喎。 咁點算咧？譬如如果我真係咁陽光嘅一個人，咁佢哋就話到啦，如果你想唔想係一個又陽光，但係有好多得曬喺度嘅時候咧，佢有啲解決方法嘅。佢話無論你係一個幾陽光嘅人咧，最緊要多啲同人哋傾，即係你可以繼續翻到公司嘅時候放曬啲能量出嚟。喂，我哋今日一齊上天啦，再嗌啦。咁有啲同事真係會受到感染噶嘛？可能有啲同事佢天生出嚟，喂，我憂鬱少少嘅，但係受到人感染咧，我又覺得我、今日冇嘢喎咁樣。咁你本身好陽光個同事咧。其实你应该咧，除咗继续发放你嘅能量之外咧，多啲搵人倾偈。呢个系一个咧，可以将你 dark side 嗰一面咧，系可以抹杀埋、剔走埋。 千祈唔好乱嚟。 点解？ 小心啲。 点解？点解？点解？ 即系成日话咩？正能量，正能量，好难唔知边个啊！我哋美其名叫佢做阿强。 吓、 阿强咧，佢好 energetic 嘅，好有正能量嘅。咁所以咧就会阿小白咧就会恐慌。阿强咧可能有一个黑暗面嘅，系咪啊？ 就走去阿强嗰度，你有冇嘢要同我讲啊？ 好啦，咁但系咧，当阿强成日都话我好正能量，好正能量，大家好啲。咁但系如果突然之间阿强有一日唔系咁样咧，你就会话、阿强你咪病啊？ 嗱、 咁所以咧，你已经系觉得有问题噶啦嘛。咁、所以作为阿强咧，佢唔使谂究竟佢应该点样同人倾偈，或者点样去表现我自己系咪阳光？唔使咁烦噶，阿强。阿强直头系做翻自己咪得咯。即係如果你係開心，你咪開心咯；你係唔開心，咪唔開心咯。調翻轉頭，如果一個人經常都保持住某一個狀態，唔一定係有能量噶嘛，唔一定保持一個狀態嘅。如果佢經常保持一個狀態，呢、這個人就有問題。佢一定有兩樣嘢嘅，或者三樣嘢，即係等於我翻嚟好陽光咪好陽光咯。做嘢咪做嘢咯，但係我都會低迷噶嘛。你只要每一個 人嚟噶嘛。 但如果你永遠都係得一面見人咧， 呢啲人你先至要小心。 咁社交媒體上面就好多呢一類型嘅人啦， 就係啦， 因為佢哋咧永遠都係將自己嘅一面， 佢賣一樣嘢嘅啫， 佢賣一樣嘢。譬如啊，我今日好開心，我食咗碗面，哇，我好開心，我又 share。第二我食碗飯，我又 share。跟住我睇一套，我又都會全部都係開心嘅。可能你撳個掣呢一個 character 嘅人咧，這個角色人全部咧都係好正面。咁專家亦都分析呢一類型嘅人咧，佢又係好容易唔覺意咧就將自己嗰啲黑暗嘢咧收埋，因為佢要。经常在一些媒体上面表现自己。 你这个报告在哪里做的？ 这个报告应该是台湾做的。 台湾的，好了，那很简单地。我们这些老饼的、啊、真的是香港老花镜。我们已经有一句说话一早讲了。烧骑骑放毒 蛇 啊！ 一嚟话俾你听，呢啲人哇，你咁正面，你后面一定系有嘢咁样啊嘛？ 咦，系喎、 啊，系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放毒蛇啊！咁所以如果咧，你作为你自己又好，你唔好话经常，我觉得一定要我好有能量乜乜乜乜，唔好谂呢啲嘢，做翻自己咯。咁、就算你作为员工又系，我已经日日好忙噶啦，我翻嚟仲要好 energetic。你有嗰個能量，你咪表現出嚟咯。咁、當然啦，你唔可以日日翻嚟又調翻轉頭，你日日翻嚟好低沉， 係啦，黑好黑面咁樣， 日日都幾條街。 跟住冇啊，鐘哥叫我做翻自己嘛。 我話你聽，我有個朋友啊，即係好耐唔敢聯絡。每一次去卡拉 OK 咧，即係女仔嚟嘅。每一次去卡拉 OK 咧，一入到去咧，唔係唱歌嘅，入嚟飲酒。做咩事？飲酒咧，跟住飲兩杯之後咧，就喊。我做咩事啊？因為我有咩感情失落啊，乜乜乜，又或者個事業發展唔順暢，好啦，你第一次見佢，佢係咁樣嘅時候，你都會覺得 安慰佢啦， 抒發咁樣。好啦，第二次佢 又嚟喎， 又嚟喎，咁你點啊？又安慰佢啦。第三次又係咁樣喎，第四次都係咁樣喎。 喂，開始 ignore 佢嘅啦，我會 冇唔理佢啦。即係原來佢已經係慣性地咧，想表達只係得一種情緒出嚟。咁、你已經慣咗係咁樣，反而呢啲我係覺得有問題咯。 哦， 即係佢已經係嗰啲想人哋去同情啊，或者去 攞嗰個 attention 啊，攞、個焦點喺自己度啊嘛。 即係去到個 K 房閂埋房門，佢都要係做主角。 係啊，所以冇辦法啊，應該調翻轉頭講嘢，因為佢平時嘅日常生活做唔到主角，所以咧佢喺 K 房裏面，我哋要做翻個主角。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26日係一年嘅第33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5日。2002年11月26日，香港行政会议建议足球博彩规范化，作为打击香港非法足球赌博活动的一项措施。2003年8月1日，由香港赛马会开设的足球博彩项目足智彩正式推出接受投注。受注的第一场赛事是德国甲组联赛拜仁慕尼克对法兰克福。时任马会主席夏佳里亦有下注。最终拜仁慕尼克全场赛事以3-1胜出。11月26日出生的朋友拥有独特的行事风格，重视自己的创意和自我发展程度，着重丰富的生活经历。由于个人主义以及对自由的热爱，不太愿意在爱情路上作出长久承诺，不过亦会为单身生活感到苦闷。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博彩活动上，你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其他人的意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博彩活动变得多姿多彩，会提起你对运动的兴趣，还是会令你更加着紧金钱的回报呢？ 林慧，为什么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我细细个开始，每日搭车翻学都系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我就感觉每日都充满正能量啦。而家我都希望我女女每日翻学嘅时候可以听住我把声，咁佢就精精神神，全日都开开心心。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 晨光第一线。 我真係覺得我有啲嘢唔係好啱， 點解呢？ 我嚟咗都一個月多啲啦， 係、 好似冇嘢送過俾人嘅， 冇，你送咗歡樂同埋愛， 快樂好緊要啊！ 呢啲係無價嘅。 其实你想讲咩？ 你即系啱讲嗰啲咧，政府宣传片 系咪啊？揾我啦， 好有正能。 其实我就系嗰啲阳光型定系暗黑底嗰啲系嘛？把口就好阳光啊， 心底层。 我已经琴日即系又瞓唔着啦，即系因为谂紧究竟啲咩受惠啊，施政报告啊，谂咗成晚，谂到天光啦。好啦，既然系咁。不如我送啲嘢俾大家。 你好 喎、啊，咁啊唔多啊，送个月历 啊， 都好啊，都嚟紧2021年啊嘛。 哎呀，送个笑话你听啊， 送 月历好、 啊，送一个啊， 送一个， 每人一个， 每人一个，咁就好啦。 啊，呢、這个月历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民政事务总署携手创作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嘅一个即系有关嘅月历啦。咁啊，里面咧就系一个2021年印尼植物城我哋二台 DJ 嘅月历嚟嘅。咁啊，非常之精美啦。咁啊，除咗咧每一个月有一个印尼嘅植物之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 DJ。嘅一个漫画版嘅样子是 啊，又可以睇下似唔似咧？啊，又几似、啊， 到底系边个嚟嘅咧？ 如果唔似唔紧要，系都系想美化我哋嘅啫。 系 系啦，咁就由呢位插画家 Carmen Ng 咧，就创作咗一啲 Q 版嘅二台 DJ 插画，咁啊摆咗落去咧。咁当然亦都会等大家可以认识下十二种咧喺印尼当地有特别意思嘅植物同埋水果啦。 我哋系几多月啊？晨光第一次。 我哋咧就系我生日嘅月份啊，系二月啊。 二月 咁二月，我哋即系我哋喺二月份嘅嗰一版里边系用咩植物代表嘅？ 就系呢个鸡蛋花，亦都叫做缅枝花。 缅枝花， 我哋俗称就鸡蛋花啦，系啦。 缅 枝花， 简称就缅枝花。统称咧就系鸡蛋花。 正名啊，正名啊。 又称缅枝花。 缅枝花，总之 缅枝花 大部分人讲 鸡蛋花。鸡蛋花 系啊，系。 通常有啲人讲就缅枝花， 系 越嚟越多人知道就叫鸡蛋花。 狂讲狂讲，仲有冇另外一个方法咧？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呢个晨光第一线嗰个月份啦，就介绍呢一个嘅花卉啦。咁其实原来话到咧喺呢个印尼嘅巴厘岛咧系一个好著名最著名嘅花卉嚟嘅，喺国际机场啊嗰度迎宾嗰啲花环就系用呢个 鸡蛋 花，又叫做 缅枝花， 系啦，好多人都叫佢做鸡蛋花嘅花卉啦。咁点解我哋讲咁多次咧，小白吓？ 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会问问题，先至可以一人一个月历嘅啫。咁啊！ 你唔好话俾我听，又系问鸡蛋花定缅枝花？ 梗系啦， 梗系唔系啦？条题目冇呢个答案喺度嘅。 哦，唔系个题目系冇答案，话俾你听。 系啦， 个题目系咩咧？ 个题目咧就系问啊，月历入边晨光第一线主持嘅月份或有乜嘢特色嘅印尼植物？ 系咁啊！而家打电话嚟 1872388， 答啱答案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获得呢一个嘅月历一个啦。 大家留意住啦， 喺九点钟啦，打电话嚟啦。 车龙咧就散晒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现在去到 哪里 都要探 热先。其实呢，你最热是哪里呢？我觉得整个议会和整个政界那个温度都很高。 我又觉得不是，现在又冷战又经济萧条，加上白色恐怖，我觉得很冻。 政局风云变幻，电视节目以事论事，讨论环节正视温度计。 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慧，请嚟嘉宾为当下嘅政情去探一探热。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九点零六分，投资 O2O 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嘅情况先啦。道指咧星期二啊首次以高于30,000点嘅水平收市啦，标指啊亦都创咗收市嘅新高啦。不过啊，隔晚美股咧就未能够咧承接呢个强势啊，主要咧系受到啊美国失业救济数据咧较预期差咧而拖累嘅，咁啊道指开始咧即刻回吐咗100点啊吓，咁啊踏入咗中段咧，跌幅扩大到240点啦，全日咧低见咧29,806点，即系30,000点嘅水平咧 hit 嘅啫，咁啊美元咧就靠近3个月嘅低位啊，金价咧就偏软，油价咧反而系做好嘅。咁啊，睇到美股方面咧，都系后景不计啊吓。但系港股今日嚟到礼拜四，可唔可以继续有力气咧爆上去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啦。 好，唔该晒啊 ！O 时间嚟到早上嘅9:07啊，喺呢度咧同大家讲埋呢一个月历啊。头先咧我哋有预告过啦，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如果答中问题咧，就可以获得我哋月历一个啦，名额有限啊，送完即止。咁不过咧，就要答啱一条问题先嘅。咁啊头先讲咗啦，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喺二月份就出现啦，就当中咧会有一个印尼嘅植物嘅，就系呢个鸡蛋花，亦都叫做缅枝花咁啊。 就是答呢个答案啦，系咪啊？ 应该系啦，系啦。我哋嘅题目就系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咧，嘅主持月份嗰度咧，系画咗啲咩印尼嘅特色植物咧？嚟 鸡蛋花咯， 系啦。但系你要打电话去1872388都讲。 我头先知道连经济都唔报啦，我打电话嚟啊嘛。 系啊，你而家试下打，仲有名额嘅。 好啊。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上个星期咧就同阿端咧倾咗好多关于饮食业嘅嘢啦，咁佢啊华丽转身摇身一变咧，成为咗咧呢个单展店嘅其中一位老板啦。但系咧我哋要请埋另一位咧相剑合璧先得嘅。咁啊今日除咗有阿端啦，阿端早晨啊， 早晨 ，Kitty 早晨， 早晨，仲有咧我哋另外一位啊虾哥， 系啊虾哥系， 你好，咁多位早晨， 系虾哥平时都见惯大场面啦，根本就唔会怯我哋啦，系咪先？不过你哋开呢一个咧单展店。究竟同其他嘅铺头有啲咩分别呢？不如透过第二电波同我哋讲下，等啲后生仔，喂，我都想有门手艺、剪头发、依家好兴嗰啲咩 barber shop 咁样，系咪咁容易可以入行啊？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是、你哋嘅铺头同其他铺头分别喺边度呢？ 我哋嘅铺头咧，其实同一般嘅速展店有咩分别呢？其实我哋系属于单展，咁我哋咧专注咧就叫做剪头发，然之后咧我哋同速展有咩唔同呢？我哋系会有多咗个造型嘅， 系 因为好多速展铺咧其实系冇嘅，可能好简单收完就跟住就俾你走噶啦， 系 但我哋都会尽量做到最好，然之后我哋会有一个造型俾佢，最好嘅等出门口， 系啦咁 就咁听咧，我觉得吸引，因为特别系咩女士们咧剪完个头梗要 set 埋先出去食饭噶嘛，如果你就咁去即系快剪完之后自己唔识 set 咁啊唔得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你哋嘅卖点啦，咁但系喺譬如揾铺啊，或者因为譬如头先阿 O 提到嗰啲嘅速展店咧。可能真系喺地铁站啊，边一度都好容易揾得到噶嘛。咁你喺选址方面又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咧？ 系啦，同埋你哋唔系速展店，系单展店。嗱，速嘅意思咧就系成日追求个速度啊嘛，15分钟完事啊，10分钟完事咁样咧。咁我头先咧领教过阿虾哥嘅刀工咧。慢工出细货，即系未又未至于，即系要 剪啊！ 我都冇乜头发，点会啊？唔系，不过咧冇乜头发先难剪啊！嗱，等阵先，啲咁 technical 嘅嘢咧，好尴尬，搞到下个系咪？ 都唔系嘅，其实每个处理方法都每个发型师都有唔同嘅， 即系大体啊， 梗啦，系咪 咪先？好朋友嚟噶嘛，大家 be a friend 系咪先啊？ 啱嘅，啱嘅， 剪嘅时候有冇话系啦？即系头先阿欧问到时间有冇话有限制？ 冇嘅，我哋绝对冇嘅，系尽量做到最好，等佢出门口咯。 系系系， 咁而家铺租贵嘅，即系你话速剪嗰啲收得咁平，就系因为佢哋快脆，即系一个客接一个客。咁但系你哋冇时间限制嘅时候，咁你揾铺咪即系又要揾一个人流旺嘅地方，又啲人去到，但系咧个租又要平嘅。 系啦，再加上疫情咧，其实生意有冇影响咧？呢三条问题一次过答啦，夏哥。 咁其实揾铺咧的而且确系嘥咗啲时间去慢慢揾嘅，因为头先你以上所讲嘅选址啦，亦希望多人流啦，同埋希望咩咧？又租金又要平，因为我哋唔希望收得太过贵，希望大众嘅价钱，然之后做到呢一样嘢嘅，希望多少少市民可以尝试到我哋嗰个手艺，咁样嘅。 头先又去翻个问题，疫情有冇影响咧？同埋我知道你自己本身都系有一间大型嘅剪发公司嘅一个发型师啦，咁样啦，咁去一个新嘅挑战咧，你自己觉得系咪因为都系疫情嘅缘故啊？喺个剪头发嘅界别都有个新常态出咗嚟。 可以咁讲，因为其实你话有冇影响呢？呢个疫症绝对系非常之大。 系因为都唔出街咯，样衰咪样衰咯，白头发咪白头发咯，冇头发咪冇头发，即系乜？总之乜嘢关于外表嘅嘢咧，都暂时放低咗先啦，系咪？ 系我觉得香港人嗰、那个唔好香港人啦，全世界大家嗰、那个。消费模式啊，同以往都有少少改变咗嘅，所以我哋先会有呢、這、一个concept 会谂咗出嚟去做咯。希望会帮得到更加多嘅市民咯。 剪头发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客人咧系会有嗰、那个loyalty 喺度嘅，因为你剪开咧就觉得嗰个发型师，因为个头好紧要嘛，你剪衰咗几个月嘅，可以即系样衰，咁你会跟个发型师啦。但系一开头点样去做嗰个 marketing， 令到人哋有信心去踏入嚟你间铺头。试咗第一次先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头先阿黑哥讲得好好嘅，第一系有佢升级发型师喺度啦，咁亦都嚟紧我哋譬如而家嘅同事啊，或者嚟紧嘅伙伴啊，都会由佢去 train up 嘅，佢一个升级嘅技术啦，因为佢喺升级发型嗰度做咗好多好多年啦。咁我哋最吸引大家之处就系话，你有升级发型师嘅做法，即系嘅头发，但系系$100咁经济优惠嘅价钱可以做到咧。帮你剪完，帮你 gel 埋、吹埋，靓靓仔仔夜晚去食饭去饮，呢、這个收费我谂系而家呢个年代真系一个新嘅消费模式。 其实我哋咁样做咧，我觉得咧可以将以前头先你所讲嘅传统嘅 salon 又好、发型屋又好，将嗰个复杂嘅程序减到最低。我哋希望客人用最短嘅时间得到最大嘅得益， 系 咁样咯。 好啊，咁啊喺呢度我哋就即系祝阿虾哥同埋阿端娜嚟，而家第一间就喺旺角呢一区啦。希望你一路开到成个咩字啊？店字咁样， 开到个店字咁样。喂，讲下讲下，头发都长啦，依家又再剪多一次头发系嘛？忍唔住系咁疯狂俾钱佢哋赚啦。同埋咧啊，呢、這个咧我自己客人经验分享啊，因为我证明我真系现金俾钱去入去剪咧，佢哋嗰个消费模式都好好嘅，佢哋用嗰个嘟嗰个支付系统咁样、去揿一张飞，好似食拉面嗰啲啊，拉面铺嗰啲咧，咁又系揿嗰啲自动贩卖机跟住先入去咁样咯。咁啊， 形式 系啦，咁样喺疫情环境底下咧。卫生好多，咁你剪头发都系个人护理嘅一种啫嘛，即系话你咁 hea 或者乌里丹都唔掂啦，咁所以就即系呢个卫生啊或者健康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啊，所以今个早上咧啊，我哋呢个环节咧多谢晒端啦，同埋多谢黑哥啦， 系啊，咁啊，你快去剪头发啦， 好。 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 西，像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光，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 间的初衷啊，嚟自周国贤啦，同埋 Tony 嘅恒仔唱嘅一个版本啦，嚟紧有一部电影叫《一秒拳王》啊，咁啊，一秒都唔少得啦，就是、打电话嚟攞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民政事务总署咧联合制作嘅2021印尼植物诚意台 DJ 嘅呢个月历啦。咁啊，头先咧我自己咧都亲自听咗一啲听众电话啦，好踊跃啊，反应咧非常热烈，但系咧。因为我哋400条线咧，得一个同事听紧嘅啫，大家耐心等 佢。耐 通常咧就话咩好踊跃咧，我哋决定加推噶嘛，有冇加推呢啲咁样 嘅？有嘅，2022年嘅时候加推啦。 唔系，我都系噶，我原本谂住送10个嘅，咁我而家送多一个， 好啊，11个咯，系嘛？ 加推一个， 加推好好啊，私人签名版本。 冇噶， 冇噶咩？系啊， 好啊， 私人签名版本送俾我咁样。咁啊，大家答下问题啦。那个问题、个答案好简单，就系鸡蛋饭啦。咁你打电话嚟1872388， 你简直就 系 送大礼喎、 啊。讲开咯， 而家再台 庆送大礼啊嘛， 就系要讲翻个问题系乜嘢啊？ 系啊， 讲翻个问题， 讲翻问题，究竟点解有一个叫鸡蛋花嘅答案咧？ 你想我问乜嘢咧？即系讲翻呢一个。 OK， 咁啊，总之打咗电话嚟先啦，1872388搞得掂噶啦。嗱，咁啊，另外咧，我想睇下呢样嘢搞唔搞得掂？睇下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啲咩睇法？因为寻日施政报告啦，咁啊，钟哥谂咗成晚啦，唔知你有冇咧轻轻即系赖过呢一件事咧？就讲到演艺学院，咁啊，寻日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支持学院咧喺港岛东区兴建新教学设施同埋学生宿舍。咁、其实呢件事咧都讲咗一段时间噶啦，即系 你知唔知讲咗几耐啊？ 佢 冇，即系关于宿舍啊、新校舍咁啊，讲咗几耐？ 嗱，佢话演艺学院就2014年曾经提出过嘅，但我相信应该你 佢读过年代已经话有 谂紧噶啦，系嘛？ 佢读嘅年代已经话，钟仔，我哋学校嚟紧会有宿舍。 我读嘅年代啊，我读过两次，即系我1986年第一次，1986年上世纪80年代咁样，咁我嗰阵时最初入去读第一次，咁我之后咧就2009年再入去读硕士，好啦，咁你觉得我系1986年嗰次听过起宿舍啊，定还是2009年嗰次入去听过话起宿舍、啊？ 你敢问得？ 嗱，今年就2020年尾咯。 我估系86年，唔系因为咧有宿舍呢样嘢咧，系每一届嘅学生都可能会有谂过，即、就、系、是、觉得需要嘅。 讲咗30年啦，如果真系 未至于， 佢未揭晓嘅系咪真噶？ 我唔係，我1986年入去讀，咁我第一次畢業就係1990年啦，咁我就臨畢業嗰年咧就開始聽啦。 哦， 90年開始， 30年咯未？30年啦，即係已經開始聽咗話，想需要有一個宿舍， 係 因為咧其實真係幾緊，即係緊張地需要嘅。咁我成日都話啦，如果你真係好有興趣從事藝術工作嘅朋友咧，你真係要一日24小時，一年365日，每一秒鐘你都要投入其中，你先至有少少體會。如果你諗住啊，我諗住讀做份兼職去讀啦，又或者我有其他興趣嚟讀咧，我敢相信我講嘅，你一定唔會有成績嘅。因為如果你喜歡從事呢個行頭嘅工作，你一定要200%投入，你先至有少少成績嘅。咁所以你如果冇一個宿舍，又冇一個地方，我仲要花好多時間喺交通上邊，好多其他嘢要諗咧。其實你點能夠訓練到或者叫栽培到一啲真正嘅藝術家出嚟咧？ 即係你建議都起嘅喎， 起嘅，起嘅。咁但係起喺邊啫嘛？ 係啦，嗱呢一個咧又係個重點。 因為其實灣仔旁邊都冇乜地啦，咁好多都係即係政府部門同埋好多商業用地啦，咁所以真係未必有位咁樣。 係啊， 原先個校舍可唔可以揾到啲位出嚟起咧？你覺得？ 最原先嘅校舍咧，原本諗住隔離咧就揾一個地方起嘅，點知咧就起咗新嘅教學大樓，跟住咧就冇咗啦。 咁原本想起宿舍嘅地方，起咗教學大樓，咁啊即係唔可以有宿舍啦。咁跟住咧就另覓啦，又或者再傾緊啦，就搞到而家啦。 咁而家政府個消息人士就話咧，政府預留咗一幅地，就係喺柴灣嘅，就鄰近民居嘅土地，就俾呢個學院使用。咁我就諗啦，咁但係呢個演藝喺灣仔噶嘛，咁、但係宿舍如果喺柴灣嘅，其實都即系轻轻都半个钟先翻到啦。 你问啱人啊， 佢又喺柴湾发迹嘅，佢又读过演艺， 系啦， 所有嘢都同佢咧环环相扣，节节相连。 你嚟，你嚟， 你就系个消息人士，原来你就系、 是、你嚟系亚姐嚟嘅，你嚟。 我都识呢个。 好啦，我当年就住柴湾，咁我就喺湾仔翻学演艺啊嘛，咁我仲记得咧，哇，嗰阵时啊。啱啱有地鐵就好彩咁樣，即係叫有地鐵搭。 我哋嗰陣時住柴灣， 係啊，有 發跡地咯。 咁啊，幾耐先翻到去咧？ 都要八九個字噶，因為都要行噶嘛。哦、即係同埋啊，灣仔演藝學院咧就不是鄰近地鐵站噶。你喺佢係喺灣仔同金鐘中間。 你通常會喺金鐘出定還是喺灣仔出 咧？睇下有冇遲到咯。哦、如果遲到咧就喺金鐘，因為嗰條路咧就可以不斷走，同埋咧我哋望嗰個課室， 你有冇見過中哥 冇人啊嘛？仲要咧嗰個課室嘅玻璃窗咧，就見到由金鐘跑過嚟嗰條天橋啊嘛，咁我哋就會不斷揮手啦，倒埋我，倒埋我，唔好點名字。 但係依家嗰條天橋工程關係 block 咗 ，block 咗啊嘛， 飛奔唔到， 飛奔 咁。所以如果你將嗰個校舍起喺柴灣，其實就等於我 唔係個宿舍喺柴灣， 個宿舍起喺柴灣，個學校仍然喺灣仔咧，咁咪等於我當年一樣咯。大家都是等於在家住咯， 所以住柴灣的學生是不需要申請宿舍的，因為冇近到， 冇近到一模一樣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我個宿舍都是在呢一個嘅柴灣，冇啦，冇地方啊，唔緊要，將灣仔的校舍搬去柴灣得唔得咧？即係疑傳就暗、 哦。 如果你將個宿舍擺在呢一度，跟住個學校擺喺嗰度，其實個宿舍嘅 原意 係乜嘢咧？宿舍就希望大家可以喺校園裏邊，用你所有嘅時間去感染到或者學習到啊嘛。咁如果又係分到咁遠，咁如果話喂我天水圍有地，咁喺天水圍得唔得咧？其實都可以嘅。咁大家都係坐耐啲車啫， 都唔耐啲啊，好耐啊， 好耐啊， 寧願間學校搬入天水圍好啲 啊。不過雖然話好似隔好遠，都係隔咗八九個地鐵站咁樣啦，講港鐵站咁樣啦，但係都係嗰句有。好過冇嘅，即係我都係覺得係即係積極正面地回應，有好過冇嘅。 即係唔使翻校舍，譬如喺宿舍咁樣都有其他啲同學仔，譬如一齊練下嘢啊、排下嘢啊，咁樣都即係多咗一個凝聚力。 但 係 要預鬆啲時間咯，翻學嘅時候，嗱不過搞啲咯。 即係奉勸咁多位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學習表演藝術咧，你唔好諗住你有得瞓。即係其實個宿舍真係一張床嘅啫，你入去攤喺度瞓，瞓完起身你就要練習噶啦。如果你諗住可以有一個校園嘅宿舍俾你去玩咧，咁其實真係諗下係咪應該要學習藝術呢一樣嘢啦。 第四十三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說， 以為自己永遠只有錯愛，揾唔到真愛時，音樂說。 若覺得第一位最愉快，為何上一位不適合？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電話旁邊有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Kitty， 係啊，有咩介紹咧？你卅一台。 今晚八点嘅议事论事啦，咁唔使讲咁多啦吓，梗系讲施政报告啦。不过前面加多咗三个字，叫然后的施政报告啊。咁嗱就延后咗超过一个月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话原因咧就要入去即系北京咧，同北京方面咧商讨支持香港嘅措施啊。咁当然啦，咁啊，琴日公布嘅时候咧，就多咗好多咧，同内地合作嘅议题啊，例如大湾区啊，青年入大湾区做嘢啊，等等咁样。咁无论你做啲乜嘢咧，都好多反对啊，或者系赞成嘅声音噶。咁我哋今晚咧就可以睇睇，咁你又点睇咧？咁样睇得太多嘅时候咧，会唔会好混乱咧？咁自己决定啦。咁今晚咧就系、 是、 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啊，咁啊要睇睇咯。你知啦。咁明日大如势在必行啊嘛，咁 今日咧嘅區區小節咧，就係會講大嶼山嘅生態啦。 嗯， 係啦，咁有啲團體咧就辦，即係舉辦咗呢個生態調查比賽啦。 嗯， 咁啊邀請嘅公眾咧喺大嶼山嘅社區裏邊咧，就揾啲昆蟲同埋冇脊椎嘅生物。 哇！ 係啊，可能會揾到人嘅，有啲人都冇脊椎嘅， 唔少添啊。 冇錯啦，咁樣，咁啊亦都有一樣嘢咧，好緊要啊嘛。佢姓盧嘅。是一种小菌，唔系昆虫嚟，系一啲咧两栖类动物啦，好出名嘅卢氏小树蛙， 系香港特别 未见过，因为太细只啊， 系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睇下呢个环节啊 ，coffee time 就唔系饮咖啡嘅， 系就是、做瑜伽嘅， 冇错啦，就系讲下叫大家点样舒缓呢个腿部嘅抽筋。阿 Kitty， 你有冇试过腿部抽筋噶？ 抽筋就冇，但系成日咧都紧住扯住就有，即系小腿啊、大髀啊、哦，所以其实都要睇下呢、這个。 是啊，其实抽筋呢我就试过几次，就即係跑马拉松呢最后嗰段路呢、 嗯、 每一百就抽一抽咁样，即係真係唔到你唔唞㗎。不过呢嗰啲你都仲有得拉筋啊，哇瞓瞓一觉大髀内侧呢抽筋呢你係唔先拉㗎。 可就点解呢唔係大肚婆先会㗎咩、 我有时候都会小腿又无啦啦。 即係瞓瞓下觉会抽筋。 我初头都以为就係大肚婆。 啊、或者係点啦，咁有时嗰啲抽筋呢未必係因为运动噶嘛，咁、 哦、 都要谂下咩方法啦。你大髀内侧你冇拉唔到噶嘛，你冇人会拉，哎抽筋整个一字马先咁。咁跟住咧就去到咧，睇下呢一个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啦。咁、 嗯、 今集咧就会去到意大利啊，一个叫撒丁尼亚岛。 系。 咁喺其實喺羅馬帝國時代嘅時候咧，意大利嘅撒丁尼亞島嘅居民咧，平均壽命咧就係、是、似乎係比世界上面各地嘅人咧都長嘅喎。 又關唔關飲食事咧？係 啦，要研究一下喎、 哦。咁你又發現一樣嘢喎，好多時咧啲長命咧，即係嗰啲人長命嘅地方咧，都係咧唔係好就腳嘅， 即係啲海島嗰啲係咪？ 係啊，咁樣。咁其實咧有一樣嘢咧，佢係真係幫手咧，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短命啲嘅，就係呢個西方嘅快餐文化，係、 嗯、 啦。咁我哋發現咗咧，就好多唔同嘅地區咧，嗰啲原住民咧，本來又冇心臟病，又冇癌症嘅、 嗯， 但係咧，當佢哋已經愛上呢一個咧，即係外國嘅飲食之後咧， 速食文化。 冇錯啦，咁咧就開始身體好多問題出現啦。咁今日咧你就可以睇下啦，因為咧呢個主持人咧本身就是一個廚師嚟噶嘛，咁、佢就會八八卦卦咁走去人哋嗰度咧，就睇人哋食啲咩啊，煮啲咩啊咁樣。有次咧見到一個日本嘅婆婆咧，真係成百歲咁樣，咁啊仲喺度咧煮嘢喎、 嗯， 但係佢好似落午餐肉。系啊，同我一样啊， 俾你捉到添。 系啊，咁今晚咧就系十一点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咧，就会讲无限放逐啊。 系， 即系其实咧就系源自呢个犹太民族咧，佢其实系喺呢个地球上面四处散居噶嘛。 嗯， 吓咁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著作。啊，另外咧会讲下一本咧，我买咗冇睇过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哦，咁啊，睇下呢个电视，再睇埋本书啦。唔该 ，Chris，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协助青年到大湾区工作和创业的计划，对于部分年轻人较抗拒回内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表示，会提供资讯，尽力消除误解。近年已经推动多项交流实习计划。他回应听众提问的时候澄清，并非要送年轻人到大湾区做开荒牛，指出香港的科技就业机会暂时不多，而经济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艰难。如果有地方的就业机会多，应该给予年轻人机会，不应该错失良机。另外有听众来电话，去年有香港公司讲明不聘请涉及黑暴的年轻人，询问林郑月娥有没有跟商界商讨，希望他们带头聘请香港年轻人。林郑月娥回应说，自己接触商界时都表示，希望对方不要太受报道影响，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对于正考虑移民的香港人增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表示， 施政報告希望帶俾市民希望，但最終每個人選擇到邊個地方發展同安居都係佢哋嘅自由。又話香港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類似情況，部分人見到香港發展好就會回流。對於是否同意自己是撕裂 2.0， 林鄭月娥表示撕裂有很多原因，提到每次發生同中央有關的事都會引起撕裂，包括基本法23條、國教、政改、修例，認為無論涉及哪位特首，社會都出現兩極化。又提到去年有人更以為香港可以獨立自決，透過國際破壞中央同香港的關係，都認為要回到初心，知道憲制秩序。林鄭月娥表示，今次是回歸後首份施政報告將一國兩制獨立成章，認為若果不了解、誤解初心，會出現困難。內地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9宗屬於本土病例，全部來自內蒙古。另外有12宗境外輸入病例，當中上海有5宗，廣東4宗，江蘇、福建和四川各有1宗。新增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4宗。内地至今累计86490人确诊，4634人死亡，81550人康复出院。阿根廷一代球王马洛当拿逝世，终年60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全国哀悼3日。阿根廷足总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哀悼，球王比利亦都致哀。马洛当拿近年健康出问题，今个月初曾经接受手术清除脑部血块。他在当地星期三因为心脏病在阿根廷家中去世。马洛当拿参加过四届世界杯，1986年协助阿根廷夺得冠军。那一届八强对英格兰，马洛当拿攻入两球协助球队以2-1胜出。他上帝之手的第一球引起讨论，第二球他连续扭过对方六名球员射入，之后被国际足协评为世纪最佳入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9点，跌8点，成交金额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4点，升1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5.5，升2.5；美团299.8，升6.2；阿里巴巴271元，升4元；小米集团26.55，升4毫；中国平安89.7，升3毫。京东集团343.2升2毫，汇丰控股41.45跌9毫，友邦保险88.75跌1毫，比亚迪股份192.5跌2毫，盈富基金26.82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3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人民币6.567，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93，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16404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05美元，卖出18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讲到封面的封路措施啦，坚拿道东啦，去翻轩尼斯道方向介乎洛克道同埋轩尼斯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啦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啊，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喺九龙方面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1、2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彩石里对开咧第1、2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惠利道。 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而家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队 Mega Box。咁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喺六十五岁嗰年嘅一月一号开始，每年就有2000蚊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蚊。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感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Daddy, thank you for the love。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康尼嘅赵善恒同周国贤第一次电影上嘅合作，对大家有咩评价？ 恒仔系我呢两三年入边respect 嘅一个人，一日里边可以由一个导演嘅身份，突然间佢又要变翻演员啦，佢又要嚟紧嗰个剧本可能要改，佢又要变翻编剧嗰个脑啦，长期佢系。佢唔係一個人嘅腦，佢係360度即係全觀嘅。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點到12點，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尋覓至善，尋覓最真，神光第一線。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神光 Morning Call 接通咗電話旁邊嘅周女士啊，早晨周女士， 早晨啊 ，Bobby 你好， 恭喜曬你，你屋企喜事重重喎， 係啊係啊，好開心啊都。 嗱，听日就已经有一件开心事啦。 系啊系啊，听日咧就系我细女生日。 系 系咁啊，即系祝佢工作愉快顺利啦。最紧要就笑口常开，成日都要开开心心。 系佢，我相信佢今个礼拜都有排笑噶。 系啊系啊， 好快过得两日又有喜事啦。 系啊，跟住系啊，星期日29号咧就个大女结婚啦。咁变咗就都好忙啊！呢个礼拜 系咯，但系疫情期间会唔会即系婚宴嘅安排都同往日我哋想象中嘅会有啲唔一样啊？ 会啊，因为而家即系四人啫嘛，都系 系咯。 咁希望佢唔好再变啦，我唔好再恶化啦，就希望 系咯。同埋希望即系个个出席得嘅咧，即系都能够开开心心咁样见证到嗰个幸福嘅时刻咯。 系啊，我都希望系咁样。 你自己紧唔紧张啊？ 都会有的 但都要有充足的睡眠咁先至可以靓靓咁去出席嗰个婚宴。 系啊，好忙啊，其实都佢。 咁啊，继续忙啦，因为忙咧，其实都系幸福嘅一种忙嚟嘅。 系系系， 祝佢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亦都祝你咧有个好女婿，多咗一个半边仔孝顺你啦。 多谢晒，多谢。 好啦，多谢你电话啊。 好， 拜拜， 拜拜。 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恬静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 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听众继续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就转咗咯。而家咧就唔系话嗰个月历啦，而家咧就系18723888就神光 morning call。 系喺度都要讲翻声咧，月历咧多谢大家打电话上嚟已经送晒啦，我哋神光嘅 quota 冇错啊。 多谢晒各位听众啊吓。咁啊18723888咧，听众就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喺下个星期一开始，即系11月30号开始咧，就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上嚟预约嘅。咁啊可以咧就将大家想讲嘅一啲嘅 message 啊，祝贺嘅说话咧。咁啊，录低，然后咧就喺指定嘅日子嗰度咧就播放翻出嚟嘅，18723888，打电话上嚟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就食好啲，整个牛油香草焗龙虾尾啦。如果出去西餐厅嗰度食细细嚿龙虾尾咧，可能都要200-300元。但是前两日我经过一间大型的超级市场，见到急冻的龙虾尾两大件都是150元有找，那我就买了回来试一下了。做法很简单，先将龙虾尾解冻，然后用牛油煎一下，再在龙虾肉上面加多少少牛油、香草和盐放入去焗炉那里焗，整出来的味道简直可以媲美在外面吃的西餐添啊。两位有冇兴趣啊？龙虾尾 好有兴趣， 有不过呢个煮法冇。 点解啊？ 我都话龙虾即系海鲜类啊，最紧要新鲜。 系 新鲜嘅话咧，你就咁样白灼都好食。 你就 ban 咗我急冻啦，我就贪 一嚟就急冻。好啦，咁点解要用咁多嘢去？即係嗰個工序去整咧，就係想抹咗其他嘅雜質嘅味道啊嘛， 係 啊。但係新鮮嘅龍蝦尾咧，其實都幾貴。咁我嗰日咧就真，平時我就真係好少買新鮮嘅龍蝦嘅，除非即係譬如蒸海鮮啊，咁你見到佢有一份咁樣切咗出嚟，咁你會買啦。 要放料嘅龍蝦，如果喺街市買，我係龍蝦控嚟，我中意食，但我真係完全唔識。 你冇整過？ 冇喎，唔識啊！我覺得好撈教啊，整呢啲嘢喺屋企咧，真係唔識輕。 咁如果咁啊，崔杰同呢一个急冻嗰啲，你咪可以悭翻好多你嘅 可以啊 麻烦工 作。但我又倾向钟哥，我龙虾我想食鲜 新鲜。嗱呢个咧，我真系点解我会买咗个急冻龙虾尾咧？话说咧，我前一晚就同我朋友食饭啦， 系 咁佢咧就做私房菜嘅，咁啱啱开始嘅啫。咁佢就同佢个外籍男朋友一齐做啦，咁啊煮西餐为主。 即系你去食佢嘅手势啦？ 我唔系，我系同佢出去食饭，不过平时佢就会喺屋企做嘅，系啦。我下次先 book。佢都好敷嘅，其實咁佢咧就講到佢同佢男朋友咧不嬲都係即係你知外國人咧好多時都係買啲急凍嘅嘢啦，或者生嘅嘢，佢哋都未必好想處理啊，會覺得好似殺生咁樣。咁佢話有一次咧嗰個飯咧，佢就有一個龍蝦湯，平時咧佢哋都係買急凍龍蝦翻嚟拆肉啊再整啦。咁佢男朋友咧就忽發奇想，不如買個新鮮嘅翻嚟啦咁樣。咁佢哋未試過嘅，咁當然就梗係上 YouTube 嗰度學。点样放料啊，或者点样去处理只龙新鲜嘅龙虾？ 要走油啊，新鲜 系啦。咁佢同我分享都几搞笑嘅，佢同我讲话，咁啊真系去咗街市嗰度买咯，买咗翻嚟咧，咁好啦，生勾勾噶嘛，点样去劏佢咧？ 活生生啦，不如 系啦， 活生生 啦。点样咧？佢话喺网上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 你叫翻佢嗰个人，你帮我劏埋咧，即 系 咁样咯。 点解唔叫佢劏埋咧？就 系系咯， 系啦。咁可能佢唔知道啦，攞咗翻屋企先。佢有讲，我有问，你唔叫佢劏埋？佢话如果劏完之后先至再攞翻屋企煮咧，佢觉得嗰段路程已经唔新鲜，即系死咗一段时间啦。咁样，佢就想即刻劏即刻煮。咁所以咧，佢就挑战啦。咁佢就上网咧就睇第一个方法。就 系 摆佢入个冰格嗰度雪 挂佢， 雪匀佢啫，唔乖嘅，系啦，匀咗啫。咁佢就话呢一个匀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即刻落去蒸啦。咁佢就唔会即系生虾咁跳啦，咁样。咁第二个方法咧就系速战速决啲嘅，就系一下就剁咗落佢嗰个条颈个位，个颈椎个位，咁佢就会。瓜噶啦，咁樣。 不過呢啲全部都喺網上邊學。 係啦，呢兩個就係網上邊佢學翻嚟嘅方法啦。咁我咁最後你揀咗咩？二合為一。我先雪佢，再得佢。咁佢話因為佢驚咧，就雪咗佢之後去蒸咧，佢會醒翻啊。 你仲話講嗰個先雪佢再得佢咧？係。好電視台 feel 啊！ 點解 電視台對一啲唔聽話嘅藝人咧，就用呢招嘅。 係啊， 我先雪你， 再剁 你。 係啊。 即系听到都犹有余悸。 所以艺人咧，所以成日话艺人系海鲜价啊嘛，时高时低，因为艺人其实就系一只海鲜咯。 哦，真系关事。 系啊，你一只龙虾啊嘛，真系海鲜价啊嘛，时高时低啊嘛，咁咪一只龙虾嚟嘅啫，你唔听话。先说你，再剁 你，咁、但系佢话佢剁嘅时候咧， 好恐怖！头先明明仲好好食嘅， 明明喺谂紧点送， 仲流口水，点不知突然间都 有啲心寒， 所以点解成日啲电视台都会形容自己系一个大家庭咧？ 系 点解？因为大家庭必定有一个厨房咯。 哦， 先说你，再剁你。 我最先唔讲龙虾啦，讲到咁样。 但系头先都叫做讲到活生生嘅龙虾就有少少难。處理，但係雪嘅龍蝦，即係冷藏嘅龍蝦，就可能溶咗雪，跟住就配以一啲特定嘅調味料，就可以烹調得好。 係啊，我咧就之後第二日就喺超級市場見到佢有個急凍嘅龍蝦尾啦，咁啊唔需要處理佢頭啊嗰啲嘢，咁我就覺得好方便喎。咁同埋我覺得140几蚊有兩嚿啦，我嗰日買，咁我又覺得咁都 OK 啊價錢，咁我買翻去，咁其實好簡單，就係將佢溶咗雪，跟住洗一洗，咁樣印乾佢。咁其實咁你知道龍蝦個尾咪拱拱地嘅。咁反翻转咪就系佢啲肉嚟嘅，咁剪一剪开佢个壳嗰个位啦，咁啊剪少少佢剩剩翻啲手啊嗰啲你剪走咗佢啦，咁你就摆落个镬嗰度用牛油煎一煎佢先，咁其实煎咧佢嗰个肚仲有嗰啲壳未清到咧，其实你就再方便啲剪 已经离壳噶啦， 系啦系啦，咁你可以剪开佢，咁咧就喺嗰啲肉度咧再搽多少少牛油同埋渗少少香草就摆入去个焗炉嗰度焗， 咁就得啦。 O K 啦，咁跟住食嘅时候，我觉得其实同你去出面食都差唔多啦，已经 落少少海盐咁就 O K。 系啊，冇错，落埋少少海盐就已经 O K 啦。其实我又觉得急冻同新鲜都可能我自己嘅要求冇特别高啦，我就觉得都可以接受，即系咁样嘅价钱。 不过希望两位咧，你哋唔好盲目相信啲海盐啊。咩都话落啲海盐就好食啲，唔好盲目相信啲海盐。 你可以落普通盐都得嘅， 其 实。其 实系贪佢嗰个手势。 我都系话落啲海盐好食啲。 啜啜个手势。 我够知啦，落啲海盐贵啊嘛。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我的享乐时代咧有我崔洁彤喺度嘅，咁咧我就系一个典型嘅双鱼座啦，所以咧我就好中意浪漫啊、节庆咁样嘅， 睇得出咧？ 点解啊？喺边度睇到啊？你边度睇到啊？不过唔系阿钟哥有上过嚟我屋企整嗰个吹尘厨房啊嘛，咁我唔知佢见面到都即系都有啲装饰咁样。 你话买圣诞花嘛系嘛？ 我未买，我谂住今日去买，咁但系咧我就买咗棵圣诞树，咁我最后 买咗， 最后咧我系都冇买活生生嘅，我就系买塑胶嘅，咁因为谂住咁都可以，因为生嗰啲我就唔想抌啦，即系都系生命啊嘛，虽然佢慢慢都会谢，咁但系呢个塑胶可以成日都攞翻出嚟，每一年 狗仔会唔会好兴奋？见到棵圣诞树 好兴奋啊！其实我做咩佢都好兴奋。 咁点啊？见到棵圣诞树即刻咬烂佢。 我都要再呼吁大家可以睇一睇喺我哋嘅面书专页里边咧，琴日已经摆出嚟嘅呢个吹尘厨房， 系好有睇啊！ 考验篇啊，考验篇咧。佢 Kitty 屋企只狗咧， 小豬 係真係咩都興奮嘅，好奇怪。 唔係，佢真係好中意我哋咯，好中意人類咯。系啊，即系你讲嘢，佢就听你讲嘢咯。咁啊，佢都成为咗我哋条片嘅主角，大家可以睇下啦。 抢尽风头， 切 出咁转系嘛？ 系啊。 有一个YouTube 嘅 KOL 讲过咧，话有三大王道啊，拍呢啲视频片。 系 第一样咧就系有小朋友，第二咧就系有宠物， 第 三就系有靓女。嗱，你哋呢条片争在未有小朋友啫，靓女有啦，宠物有啦，睇嚟咧点击率咧一定过万啦。 要借阿小小白嘅， 小白嗰啲咩细路，跟住摆埋小猪， 系啊， 齐晒噶啦咁样。 仲有咧，仲有一个， 仲有咩？ 美女系嘛？ 美女咯，佢咪喺度咯。 哦，我化翻个妆先。 佢讲翻，系都要淡化咗美女嗰个 point。咁仲有咧？ 唔紧要，我惯噶啦。喂，讲翻我呢个享乐时代先。咁就话咁，我开始咧就布置下屋企啦。咁尤其是。多数就是我搬咗自己出嚟住之后咧，就更加多会得闲又买下啲鲜花摆喺屋企啊，又会即系过时过节又会布置下咁样，因为可以即系自己话事啊嘛。咁我寻日咧就上网睇下，其实圣诞装饰。 有啲咩花神嘅咧？因为而家其实如果你有睇开 N 字头嘅台咧，佢已经推出咗一系列同圣诞有关嘅戏啦、剧啦，甚至一啲真人 show。咁我就一路咧，譬如喺屋企冇乜嘢做，又唔系好想望住个电视有啲声嘅时候咧，我呢排就系开住其中一个咧，佢就系讲有一个叫做 Mr. Christmas 嘅人，总之一个男人啦。 所以崔琦同我讲呢一样嘢，我就觉得我哋做呢一行啊，做嚟做咩咧？原来啲人我哋咁辛苦拍啲嘢出嚟咧，啲人就我冇咩做，我想试下开啲声啊，我睇你啦咁样，我咁辛苦拍嚟做咩咧？ 唔系，佢嗰个咧真系俾你咁样用嘅，因为佢咧系帮你去设计佢嗰间屋啊，因为外国人咧佢系好重视圣诞节嘅，每一年咧都会哇粉饰到好靓嘅，咁当佢冇晒主意或者今年突然之间要去你屋企搞嘅时候咧，啲人头都痛埋噶嘛，咁就揾一个 Mr. Christmas 咧去帮你屋企粉饰， 空间大改造，圣诞版即系 圣诞版，但系咧佢唔系净系屋里面嘅，佢屋外面咧，你知道外国度嗰啲 house 咧，佢真系帮你整到糖果屋咁样嘅， 哇， 咁哇即刻好充满圣诞气氛啦。 雪咧，乜都睇唔到噶咯喎，外边。 唔系，佢应该会利用埋嗰啲雪景咯，就可能有啲雪人喺度啊，堆砌啊咁样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都有认真睇嘅，虽然行开行埋，系啊，唔好嬲啦，聪哥，系啊，我哋都好尊重制作人嘅心意嘅。 以后我拍嘢就点样咧？你都唔会专心睇噶啦，我而家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又如何？即系 俾啲声你听， 俾啲声你听啊！ 但系佢对我有启发，就系启发下到底我可以点样布置我间屋咧？今年咁啊，除咗买咗棵平平地嘅圣诞树之外咧，我就上网睇下，其实有啲咩花神嘅咧？ 嗱，因为你就住大厦噶嘛，你唔系住一个 house 嘛，咁即系出边嘅装饰就你就控制唔到噶嘛。 同埋我都有 budget 所限啦，系啦。 同埋大厦都会攞翻啲老掉牙嘅圣诞装饰攞翻出嚟粘噶嘛。 我曾经佢老掉牙，系咩？你唔好年年俾新嘢我啊， 系咩？ 因为嗰啲新嘢直接转嫁咗落我哋嘅管理费嗰度 啊 嘛。但系佢老掉牙咧，嗰个圣诞歌咧，佢下边嗰啲圣诞树咪好兴。播啲 走 晒 音系嘛？ 佢走晒音咧，好灵异噶。 佢换电就得噶啦， 即系换电就得噶啦。换电就得噶啦， 有冇听过？ 电就唔好悭。 每年都系咁。 系嗰啲圣诞卡都系咧，掀得十零下就 系 咁。 咁第一个应该系门口挂嗰个圈圈， 系 应该系换诶，应该系嗰个系最明确 嗰 个 好西式嘅， 系西式嘅系啦。同埋我都觉得好有气氛嘅。咁我咧就揾咗几样嘢咧，系我冇谂过，即系譬如圈圈啊、松果啊呢啲嘢咧。我未买，因为我仲喺度搜罗紧，到底我可以摆啲咩喺度咧？咁样，其中一个几得意嘅，我都冇买到，但我都可以讲俾大家听下。如果你屋企有圣诞树咧，佢最靓梗系上面个 part 啦，挂满晒啲彩带啊咁样。咁但系咧，到个脚嗰度咧，佢一个胶脚嚟噶嘛， 系啊， 其实好似一个三脚架。 咁你咪要攞啲假礼物遮住佢， 系咯， 嗱系啦， 平时都系咁。 假礼物啦，仲有冇其他方法 啊？用你只狗咯， 即系唔好喐 stay， 将个斗系啊，将个斗口。转去嗰度得唔得咧？咁有啲嘢睇下咯， 不断摆多啲杂物喺度咯，或者你将嗰啲嗰啲彩带啊、咩袖子啲布置咧拉低啲遮咗佢。 原来嗱，我之前咧喺街度就见到人哋用彩带，即系围上面咧围埋下面只脚咁样啦。原来咧佢有一个产品咧，佢叫做圣诞树围裙底布毡子。 你讲多次嚟听下， 圣诞树。围裙底布毡子， 我都对中文有略有认识啊，我都唔知道你究竟讲紧乜。 嗱，圣诞树啦，围裙咧就即系包住啦，底部就即系包住圣诞树嘅底部咧嘅毡子，即系一张毡咁样。咁原来有一个咁样嘅产品嘅， 知以为你讲紧啲日本车包围下边仲有个裙边咁样， 大包围 系啊，真系以系啲日本车 十六巴佬 激改嗰啲咁样，系咪啊？九十年代。 撳入去睇下到底點樣咧？佢有兩款嘅，第一款咧就係好似一塊圓形嘅布咁樣，但中間咧有個窿，咁就俾你咧摺你嗰個腳架喺下面，咁然之後咧就索翻實個窿咁樣啦，咁就變相咧佢好似幫我著咗條裙，但係圓形嘅有一個裙擺喺度咁樣啦，就封住咗佢。咁當然啦，嗰塊裙擺可能就好有聖誕特色啊，紅紅綠綠咁樣啦。另外一個我覺得都好得意嘅咧，就係佢直頭好似一個燈罩咁樣嘅，梯形嘅圓形。灯罩啦，就俾你围住嗰个嘅三脚架，即系圣诞树嗰个底部咧。咁你喺远处睇咧，其实你已经望唔到入去噶啦。咁而佢喺呢个围裙嗰个好似灯罩嘅物体出面咧，仲做咗啲咧譬如好似系雪人嗰件衫嘅样，因为佢系一个梯形啊嘛。咁你可以谂啊，佢好似一件衫咁样，又或者好似圣诞老人嗰件衫咁样。咁我咧就 cap 低咗一张相俾你睇下，其中一个咧就系圣诞老人件衫，再加对脚。 仲加上 好好好， 三个字系啦，咁就咧摆咗喺圣诞树个底部嗰度。 唔好意思，我仲话冷笑咗一声，即系好似有啲鄙视咁样。 唔紧要，我预咗啦。咁、但系你觉得点啊？ 有啲多余啊，真有啲多余、 啊。呢个系衍生产品入边嘅衍生产品咯， 有真系有少少多余。 不过唔紧要啊 ，Kitty 其实几好，我觉得你个人都几有节日感噶。 唔系啊，我情愿就最简单，你摆翻啲礼物喺度。 系， 即系遮咗佢就算数。 几多钱啊？咁呢个裙边， 我都系几十蚊啫，唔系我冇买嘅，我都知道你哋会咁样泼我一盆 买啦，唔系啊，我唔系咁样觉得噶，系啊， 唔紧要， 促进消费，好多人搵唔到钱噶。 我有第二样， 你正话听阿白元浩讲啊嘛，我哋好阳光噶， 系 啊，阳到黑暗啊， 系好窄晒。 唔系，我觉得而家你哋外表好黑暗， 其实好阳光， 其实好阳光， 咁我都戥你开心， 鼓励消费咁样。 第二样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咧，就系譬如你圣诞节即系同屋企人会开杯香槟。分饮下咁样啦，咁咧平时你啲酒杯底咧咪会勾一个扣喺度，即系譬如如果多人嘅，以 知识 别系啦。咁而家咧佢就有一个咧好似圣诞帽嘅卡纸咁样咧，可以挂喺个杯上面。嗱呢啲影相呃咧系最啱啦。 好啊，买咯， 又正咗， 买咯， 唔紧要，仲有第三样，我都觉得系得意嘅呢成日。喂，但系其实你哋系咪好唔中意装饰啫？ 唔系， 有冇女客？ 其实你两个系咪好唔中意圣诞节啫？ 定系好唔中意我啫？ 唔系，中意你嘅，中意你嘅， 唔好对号入座。 系你唔好谂得咁多，做人开心啲，系啊。 咁我再讲噶咯， 再讲啊， 耳套你觉得点咧？ 耳套即系啲凳套、凳厅套， 因为咧我自己谂就好多都系 呢 个 真 系 好无聊，你俾我睇嘅 啫。好多时咧， 咁都得喎，大佬。 你会觉得系即系粉饰屋企就系摆一啲装饰品喺度啦。咁但系原来咧，你嗰张凳都可以笠一个好似圣诞老人嘅造型嘅耳套喺度。咁你唔觉得好似每一个角落都充斥住呢个圣诞气氛咩？ 但系有冇？需要咁多咧？你只杯又圣诞老人帽，个耳套又圣诞老人嗰执梳， 唔系咁都系任择其一啫，即系睇下你中意边一只。嗱，譬如嗱，头先酒杯嗰个，你唔中意挂喺个酒杯上面咧，其实佢都有 几靓嘅，其实 佢都有一啲套咧系套住你支酒嘅，就好似着咗件圣诞衫咁样，咁摆喺台面咪靓咯， 呢个多余啦，真系。 哦，又多余。 呢个多余啦，支酒本身佢个标志就好有标志性噶嘛，嗰个酒庄。 阿欧今日讲。Black Friday 啊，即系买嘢 Black Friday。我觉得今日即系听完阿崔杰同讲呢啲咧， 唔想买嘢啦，系嘛 ？Black Thursday 咁。 我仲买咗嚟送俾你添。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